媒体嘅特别邮票，鼠年生肖系列邮票包含多种相关嘅特色邮品，例如系丝绸邮票小型章、珍藏版嘅首日封、兔接同埋利是封等。其中贺岁特别邮票同往年一脉相承，继续以工艺品为主题，一套四枚嘅邮票同邮票小型章以礼数、刺绣、陶瓷同埋玻璃工艺嘅巧鼠作为造型。另一款以24节气为主题嘅特别邮票，展示春季嘅唔同节气，亦都展示中国社会独特嘅文化意义同埋社会功能。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是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明日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226点，跌225点，总成交金额91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83点，跌唔够一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698点，升4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7.4，跌5.6；美团点评109.5，升5.3；盈富基金28.45，跌2毫；阿里巴巴211元，跌1元；中国平安93.85，跌5.5；小米集团10.98，升8仙；建设银行6.65，跌7仙；信宇光学科技130元，跌5.2；港交所268.6系升2元，中心国际13.04升4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73，英镑10.192，瑞士法郎8.014，澳元5.403，加元5.99，新西兰元5.183，欧元8.6909。每百日元对港元7.19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726。日经平均指数报23204点，跌451点。港金现价报14580元，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4.44美元，卖出1574.7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新界沙田嗰边啊，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喺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慢线咧，因为有意外都几塞车噶。龙尾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噶，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对开嘅慢线有意外，塞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隧道方面，现在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是七咸道北那边比较多车，七咸道北过海和尖沙咀线的龙尾在芜湖街附近。而港岛呢，半山的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啦，同埋兆辉台段呢，现时比较多车嘅。仲有就係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都系交通繁忙，龙尾过咗油街。九龙方面呢，较早前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呢就比较塞车，而家交通大致回复畅顺。咁但就轮到西九龙走廊多车，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近住太子道西嘅支路就多车，龙尾近南昌村。太子道西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一带都系交通繁忙，龙尾去到窝打老道。而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呢就近住九龙塘嘅律伦街交通繁忙嘅，龙尾就去到九龙医院附近。长沙环东京街嗰度呢仲系有啲紧急维修㗎。东京街去李靖屋村方向近住长沙环道嘅左边一二线仍然有封路措施，交通都系比较繁忙。安全车速报告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5:54，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7:04。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眉昌， 这个运动俾到大家一个好大嘅启发，原来有啲嘢唔系冇可能嘅。筹组新型嘅工会，其实至少可以巩固到一啲相同政治理念嘅企业咧、公司咧，令到佢哋成为一个联盟。 新声音，新角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三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晒落我警队的同事度。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 2020年1月6号的自由风，自由风，大家好，我是陆宇光。湖北省武汉市的不明肺炎个案是持续增加的。昨日武汉市的卫生健康委员会就发表了一个最新的一个情况，讲到话是见到这个不明肺炎的诊断患者已经有59宗了，其中重症的患者是有7宗，所有的患者都在武汉市的医疗机构那里接受隔离治疗，暂时是没有死亡的病例的。至于香港呢，刚刚过去的星期六呢，政府呢亦都是公布了对公共卫生有重要性的新型传染病准备及应变计划，同时呢启动了严重应变级别呢，就是即时生效的。在监测方面呢亦都是扩大了个范围，所有呢就是有这个的呼吸道病征啦、发烧啦，而且呢是曾经到过武汉市的人士呢，将会呢是作出一个的监测的。而卫生防护中心就寻日亦都有个嘅公布啦，截至寻日嘅中午已经有16宗系需要加强监测个案嘅一啲报告啦。咁而当中咧系有6宗咧系未监测到究竟系边一啲嘅病毒嘅结果嚟噶。咁而咧当中亦都有5个人咧系已经出咗院。咁而咧系最近啦，呢两日亦都有一啲嘅新嘅一啲个案咧系值得大家关注噶。因为首先咧就系有一名嘅中文大学嘅女生啦，咁佢就曾经咧去过武汉嘅，咁就出现咗发烧啦、呼吸道感染同肺炎症状啦。咁佢曾经去过仁安医院同埋深圳求医噶，咁最终就喺寻日咧就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嗰度治理。咁今日就有报道就话咧呢名女生咧就验出系被检验咧呢个嘅腺病毒同埋一般嘅冠状病毒呈阳性反应，咁即系话咧。 同一般傷風感染咧係相同嘅。咁啊，暫時就睇嚟咧，就同內地不明嘅肺炎咧係無關啦。不過都見到今日嘅新聞報道啦，見到中文大學方面咧，啲宿舍咧都加強咗一啲嘅消毒清潔嘅一啲嘅工作啦。另一個個案都值得大家關注嘅，咁就係咧係近日咧係律敦治醫院就接收咗一名咧45歲嘅內地女子啊，就話嗰個女子咧就發現咗一啲嘅發燒啦、咳嗽啦同埋疑似肺炎嘅一啲跡象，咁但係後來咧呢個女子就話咧要去沙田帝都酒店要照顧個女。要求出院吓，咁啊呢个事件咧就院方咧已经系将个个案咧通报俾卫生防护中心噶啦，咁啊呢个亦都表示咧知呢个嘅女子已经系出咗院啦，咁所以亦都系值得大家关注一下，而佢嘅检测结果咧系未公布噶。咁好啦，而家医管局咧亦都有相应嘅措施啦，包括公立医院咧亦都系启动咗佢哋嘅严重应变级别嘅一啲措施啦。咁有啲嘅专家都讲到话咧，而家呢个嘅病毒啦，喺武汉嘅病毒咧系仍然系鉴定紧个病源噶。有啲内地专家话咧，可能系涉及一啲嘅新型嘅冠状病毒。有啲本港专家都话咧，睇嚟咧呢个算系一个超级嘅传播事件，亦都有啲专家话咧不排除人传人。好，各位听众听咗咁耐之后，大家近排即係有冇加强自己嘅卫生措施呢？包括係可能注意多啲个人卫生啦，可能係会唔会係戴口罩啦，或者可能即係喺一啲嘅身边嘅朋友啊，或者你身边嘅社区都有人需要往返内地嘅，见唔见到多咗一啲嘅清洁啊、消毒嘅一啲措施，或者一啲嘅加强防疫嘅一啲措施呢？大家身边有啲咩嘅观察，或者大家自己做緊啲乜嘢呢，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起傾下。转头呢就会请嚟医管局嘅人嘅代表呢一起做访问。 今日新闻追踪。 2020年1月6号朝早9点，立法会讨论推出600架专营的士。多个出席公听会的业界团体表示反对，运输及房屋局副局长苏伟文 从来都不是打算取缔现有的普通的士，亦都不是要放弃普通的士。普通的士依然是个人化点对点公共服务的交通服务的主体。 10:30，新任中联办主任骆惠宁首次见传媒，他说期盼香港能够重回正轨。 近半年来香港的形势让人揪心，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真诚希望香港好，香港同胞好。 11:30， 我哋认为呢一份财政预算案系喺非常时期发表，都必须要有非常嘅措施。 民建联就新一份财政预算案提建议。主席李慧琼敦促财政司司长制定非常预算案，聚焦收窄贫富差距同埋支援中产。 自从今次嗰个风波咧系演得咁大，同埋嗰个覆盖面咁广咧，我哋必须承认香港深层次矛盾咧回归以嚟都冇妥善咁样去处理。其中点样用钱，以至用钱系咪能够对焦咁解决深层次矛盾？我哋认为财政司司长咧喺今份预算案里边咧系应该聚焦处理。 下昼两点。建制派民选议员余汉坤同埋当然议员黄文汉分别当选成为离岛区议会正副主席。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系下午嘅5:17啦，咁讲紧呢个武汉嘅不明肺炎咧，咁啊内地方面咧已经见到有59宗嘅隔离个案啦，香港亦都有咧系16宗咧系加强检测嘅个案。各位朋友、各位听众啊，咁啊大家系譬如话过关嘅时候，会唔会都遇上一啲可能系比较加强咗一啲嘅检疫咧？又或者系大家又觉唔觉得检疫方面可以再加强一啲嘅措施咧？或者大家嘅社区啦，大家嘅譬如学校啊，大家嘅社区啊。院舍啊，以至唔同嘅一啲嘅群体都好啦，会唔会话都系做紧一啲嘢咧，去到加强消毒清洁？大家有咩意见咧？会唔会真系出街都戴翻个口罩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倾下。电话旁边咧就有医院管理局嘅总感染控制主任赖伟文医生啊，赖伟文你好。 啊，你好啊，主持你好。 系嗱，见到咧今次个个面对不明肺炎咧，公立医院都启动咗一个严重应变级别噶。咁可唔可以讲下其实系做紧啲乜嘢啊？ 哦，係啊，我哋就係1月4號啦，因應政府都啟動咗呢個嚴重應變級別，我哋都提升嘅。咁主要幾個範疇係提升我哋嘅感染控制嘅做法。第一，我哋係擴大呢個監察啦。咁所有病人有發燒同埋上呼吸道系統嘅病徵同埋肺炎啦，而病發前過去14日都去過武漢呢個城市，就唔理佢有冇去過濕街市或者嗰個海鮮嘅街市咧，我哋都會係將個病人隔離啦，同埋俾適當嘅治療去啦，同埋即時係通報衛生署嘅。咁另外醫院裏面咧，我哋都提升咗感染控制，所有嘅探訪者啦，或者係醫護人員啦，進入我哋個病人嘅區域，譬如病房啊、門診部啊、有病嘅地方咧，係都需要佩戴個外科手術口罩，同埋要適當咁樣做好個手部衛生，洗手啊，或者用酒精即係搓手液去潔手咯。咁同埋咧，我哋嗰、那個即係探訪嘅時間咧，都會縮短咗嘅。即係譬如話急症嘅醫院咧，我哋個時間咧，探訪嘅時間咧，縮短兩個鐘啦。即係康復嘅醫院咧，就唔多過四個鐘，而每次探訪咧，都係兩位探訪者咁樣樣嘅。 係，咁不如講講呢個監測工作先啦。咁剛才都引述過咧，你哋衞生防護中心尋日啊，截至到尋日中午咧，就係通報就係話有16宗加強監測嘅個案嘅報告啦。可唔可以講下而家最新嘅情況？ 好啊，嗱，我哋每日都有即係緊密嘅聯繫啦。咁今日至到12點中午嘅時間為止咧，我哋係多咗係6宗嘅申報嘅個案啦，咁我哋總共咧由一開始到而家為止咧，係收到累積係21宗嘅報道嘅個案，咁其實有7宗嘅病人咧，其實已經出咗院嘅，咁變咗係有14宗嘅病例咧，仍然喺醫院裏邊啦，咁佢哋全部都冇去過即係武漢嗰啲街市啊，或者嗰個華南城嘅海鮮嘅街市啦，亦都係情況係好穩定嘅，全部嘅病人。 都知道咧，你哋會將一啲患者嘅一啲樣本咧，去到做一啲化驗啦。咁其實都見到有啲個患者可能係驗出流感一啲嘅流感病毒啊，咁呈陽性反應啦，即係話其實係流感啦。咁但係我想問，仲有幾多嘅患者係未驗出佢嘅病源呢？ 其實我哋睇翻，大部分都揾到有一般普通即係引起上呼吸道系統嘅病源，譬如話好似頭先講有流感啦、副流感啦，或者係腺病毒嗰類嘅病毒，大部分都係揾到嘅。 咁但係咪仲有啲係仲係化驗階段當中？ 有啲係化驗階段，但我要補充咧，即係唔係話所有嗰、那個即係傷風感冒或者流感症狀都一定揾到個病源，因為要睇佢個病情咧。如果係已經進入康復個時間咧，嗰、那個病毒嗰個數量會好少咧，亦都係會做唔到嘅嚇。 內地嗰方面咧就有大概四分之一到嘅一啲嘅個案咧係出現嚴重嘅情況啦。其實香港有冇啊？ 香港冇嘅，系全部都情况好稳定，亦都冇特别话好严重嘅肺炎嘅情况出现咯吓。 可唔可以讲下即系譬如一般嗰个病人嚟求诊，去到即系分流，以至到识别佢系咪一个需要监测嘅个案嘅过程咧？ 如果佢嚟到我哋嗰个急症室啦，咁咧就一定系经过嗰个分流站去注册，即系登记咗之后咧，就经过我哋分流站，嗰、那个护士就会帮佢做翻平常嘅工作，探热啦，同埋一定问佢个病情，同埋会加问佢个旅游史啦，同埋有冇其他接触。咩家禽啊，或者野生动物嗰个病例，同埋有冇去过边度？如果针对呢个咧，就系有冇过即系病发前或者唔舒服前14日有冇去过武汉市呢个情况咯？ 暂时都只系监测武汉市嘅往来系嘛？ 系啦，暂时都系嘅。 咁好啦，头先都讲到话即系探病方面啦，咁其实探病方面有冇话有咩要需要注意噶？ 其实探病都有。需要注意，好似頭先提過啦，公立醫院嗰個探病時間就縮短咗嘅，咁喺急診嘅醫院同埋康復嘅醫院都唔同，咁所有市民都要留意啦，費事去到就即係冇得俾你探訪，咁就唔係太方便啦。另外嚟到醫院咧，因為係去臨床嘅地方或者有病人地方，都要入 病房前都要做好手部卫生清洁，因为每个病房门前边咧都有啲酒精搓手液俾即系市民啊或者医护人员用嘅，同埋一定要佩戴嗰个外科手术口罩咯。 嗱，头先你就话要啲人士系佩戴外科手术口罩啦，咁但系其实坊间已经有好多口罩啦，即系唔同类型啊，有 N95 啊，亦都有好多啲棉质嘅口罩，即系啲海绵质嘅口罩等等，你又觉得点样比较法咧？ 我其实N95 口罩同普通外科手术口罩其实个用途系有啲唔同嘅，喺我哋传染病嗰、那个即系。防傳染嗰個做法咧，譬如話 N95 係針對空氣傳播嘅傳染病，譬如有咩咧就係肺結核病啊、水痘病啊嗰啲先需要用 N95。其他譬如話流感啊、其他上呼吸道系統咧，係因為佢係飛沫傳播啦，所以唔需要咁即係咁勁嗰個口罩，係用外科手術口罩就 OK。咁 N95 佢嗰、那個。即係嗰、那個過濾嗰個能力好高嘅，即係細大過一個 micrometer 嗰啲微粒咧，佢係過濾到 95% 嘅，所以佢個即係個效率係更加高㗎。 講翻頭先嗰啲嘅監測嗰啲嘅個案啦，想問翻其實頭先講話21宗個案係咪都係需要隔離㗎？係咪都係住喺隔離病房？ 係啊，如果我哋即係符合我哋嗰、那個即係情況咧。咁我哋就一定會將個病人隔離咗先，咁然後再俾嗰個適當嘅治療，抽樣本啦，同埋即時即係通報個衛生署。咁咧有即係當佢退咗燒至少24小時啦，而個病情有好轉，又揾到有其他嘢解釋到佢個情況咧，係可以考慮即係俾個病人。喺臨床上吻合嘅話，你就可以離開醫院或者係即係出院咁樣咯。咁而家咧仲有喺14個病人裏面咧，係有13個都喺隔離嗰、那個病房裏面接受治療嘅。 係頭先都引述到啦，其實今日有個報道就係講到話，尋日咧律敦治醫院咧就接收咗一名咧45歲嘅內地女子，係咧係有病徵嘅。咁但係咧就係、是個女子就話自己有自己嘅事務啦，所以就出咗院嚇。咁嗰個情況。其實如果係啦，有啲病人有啲嘅需要監測嘅個案啊，咁如果佢係唔願意嚇接受隔離的話，咁其實而家醫院管理局可以做啲乜嘢咧？ 哦，其實因為衛生防護中心咧就喺度即係處理緊啦。咁因為呢個病暫時未成為一個法例要通報嘅疾病，因為所成立個法例需要少少時間。咁咧，如果好似你頭先嗰個情況出現咧，咁其實我哋都係做一般嘅做法，就係話。勸喻翻嗰個病人咧，同佢解釋翻嗰個重要性啦，俾佢考慮翻啦。咁如果佢真係要堅持己見，要走，咁我哋一定會同衛生防護中心有相關方面即係諮詢同埋即係商討，睇下個情況點嘅。咁如果真係即係勸唔到啦，佢真係要走咧，我哋都俾翻。即係一建議佢啦，譬如話佢出外一定要戴外科手術口罩啦，同埋手部衛生啦，同埋唔好去人多嘅地方啦，盡量，同埋要記緊提住佢，即係提翻佢。如果佢真係有咩唔舒服，一定要翻嚟醫院。同埋如果可以嘅話咧，我哋都會俾翻一個復診嘅時間，短期內翻叫佢翻翻嚟醫院，俾我哋即係幫佢復核個情況。咁希望盡量做好啲咁樣嘅。 即係暫時因為嗰、那個肺炎嘅病毒都仲係不明嘅原因啦，咁所以未能夠真係叫做透過立法嘅方，即係立例嘅方法咧，就係、是、賦予一啲嘅衛生主任權力去到隔離佢，係咪咁意思？ 其實有時都唔係話一定要揾到邊個病徵，可以就呢個時間呢、這個情況都可以立呢個例。不過立例都要需時，所以暫時冇一個隔離嘅命令可以出到咯嚇。 點樣評估而家個疫情嘅情況呢？因為你哋都係啟動咗一個嚴重應變嘅級別啦。咁講到即係話嗰個風險係中等啦。咁但係其實即係見到內地嗰個嘅個案咧，都係繼續去到增加嘅時候，其實你哋評估個情況會點樣發展，同埋有冇相應嘅準備？ 係啊，嗱，我哋都會即係同衛生署一齊緊密即係聯絡啦，睇住國內或者武漢市呢個情況嘅發展。咁我都有少少擔憂，就係話佢短期內都係出咗59個嘅病症啦。咁所以就係即係提升咗呢個嚴重嘅應變級別，同埋香港同埋武漢都即係交通都有一定程度嘅頻繁嘅。咁所以我哋都係會嚴陣即係。 睇住呢個情況發展，咁如果有需要會再提升嗰個應變級別。但我想強調，而家唔係話要市民要好擔心呢個情況，咁但係因為我哋要做好個準備功夫咧，公立醫院咧，所以一定要好嚴謹咁處理呢個情況咯 嚇。嗯，可唔可以講下公立醫院嘅資源啦，包括隔離病房啦等等，係咪充足咧？係咪應付到即係將來疫情嘅發展嚇？ 係，呢、這個應該係應付到。我哋有1400張獨立嘅隔離嘅病床啦。咁而家個使用率即係都仲有四五成嘅即係空間可以使用嘅，即係未完全係未滿啦嚇。咁所以咧就係、是、唔需要擔心呢方面嘅隔離設施不夠啦，即係不足夠啦。咁至於個保護設施，我哋咧譬如話個口罩啊、保護衣啊、N95 啊諸如此類嘅保護衣物咧，其實我哋醫院管理局係有即係規定有90日嘅儲備嘅，每間醫院都會有90日嘅儲備。咁咧總部亦都會密切監察住個用量，會即時即係添加，即係買翻啲新嘅嚟補足翻。一定要確立有90日嘅用量儲備咯嚇。 OK， 仲有半分鐘嘅時間，必須請你同市民呼籲下，究竟大家有咩嘅預防措施可以做到？ 係啦，咁我都想即係而家其實都同樣踏入即係就嚟踏入流感嘅高峰期啦。咁所以市民如果第一你係有即係上呼吸系統嘅病徵咧，自己一定要戴口罩啦。如果真係要去人多嘅地方咧，有需要都係需要佩戴翻個外科手術口罩，同埋要留意嗰、那個即係手部衛生咯。 OK， 好多謝曬賴偉文醫生啊，多謝你， 多謝你。 賴偉文醫生咧就係醫管局嘅總感染控制主任。我哋電話1872311，轉頭翻嚟咧聽大家嘅電話。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45岁女子最近到过武汉之后，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近日入住律敦治医院。据了解，患者已经出院，而呢名嘅患者已经列入寻日嘅通报个案中，并唔系今日嘅新增个案。唯一民主派议员未过半数的离岛区议会选出余汉坤担任主席，黄文汉出任副主席。离岛区议会有18名议员，主席选举中3名参选人分别是周玉堂、余汉坤和民主派的梁国豪。在第一轮的投票，周玉堂取得4票，余汉坤和梁国豪同样取得7票，需要进入第二轮投票。最终余汉坤以2票之差胜出当选主席。副主席的选举中，黄文汉以11票比7票击败公民党的容永常。民主派在正副主席选举中未能够成功当选。余汉坤强调会重民生做实事，包括要做好交通建设和教育工作。他又说在多元社会首要做好民生工作，若果有政治议题处理，区议会将会充分讨论，互不阻止，互相包容和尊重。中大校长段崇智向师生校友发公开信，表示新学期如期展开，一切得来不易。他说眼前更大的挑战是重建大学成员、伙伴和不同持份者之间的信任，他会亲自领导多项跟进工作。黑下大学最重要的是所有成员是集思广益，展示中大的传统和精神。段崇智说，大学经历几许风雨，相信考验和困难只是会令到师生更加团结和坚定，好像凤凰感浴火重生。他说为安全起见，大学出入仍然受到管制，个别地点例如是二号桥和下顶基运动场会继续关闭。又说开学初期难免有不便，希望给予校园空间修复。而校园所有测试结果显示，有害化合物的含量远低于风险水平。伊朗政府为死于美军空袭的军事指挥官苏莱马尼举殡，灵柩盖上伊朗国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等人在仪式上祈祷，他一度哭泣。苏莱马尼的女儿在丧礼之前在德克兰向数以万计的民众讲话，警告在中东的美军以至是他们的仔女都会受到死亡威胁，群众以欢呼回应并大叫反美口号。 德克兰政府宣布不再遵守核协议的任何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如果伊朗发动袭击报复，美方会作出重大回应。他又回应伊拉克国会通过赞成将美军部队撤出当地，表示美方会向伊拉克实施前所未见的巨大制裁。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约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5度。听日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朝早稍凉。现在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的意外清咗场噶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马会大楼对开。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啦，龙尾在管道出口。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交通是大致正常的。路面情况，在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车多，龙尾接近海丰园。在九龙那边，清昌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多车，龙尾去到泽安村。窝打老道往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多车的，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加士居道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就在佛光街桥底。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唔信，肯唔肯定，唔系多人讲就系事实，因为唔系所有消息都一定系真。睇多啲唔同角度，核实咗先好信啊！唔好俾情绪影响咗判断，将不实嘅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睇真啲，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唔同嘅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嘅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儿科医学院、香港老年研究学会、香港外科医学院、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健康热线18723111，精灵一点，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呢一节咧就有主持陆宇光喺度噶。嗱，而家讲紧嘅咧就系武汉嘅不明肺炎啦。咁刚才都访问咗咧医管局嘅代表啦，咁都讲到话而家最新啊需要监测嘅个案咧已经增加至到21宗啦。咁而咧系过去嗰个星期六咧，咁政府亦都系因应住咧一啲嘅肺炎嘅情况咧，就系启动咗呢个严重应变级别啊。咁啊讲到话除咗头先医管局方面咧有啲嘅措施啦，包括就系限制一啲探访嘅时间啦，以及咧就系加强嗰个监测同埋隔离啦之外咧，咁其实咧政府方面咧即系要做紧唔同嘅措施噶，包括咧卫生防护中心咧就喺星期六开始咧就喺高铁西九龙站咧就为嚟自武汉嘅入境旅客咧就设一个特定嘅通道，以手提式嘅红外线咧呢个温测仪咧嚟到测体温嘅，咁如果咧就系有相关嘅病征同埋旅游史咧。是需要隔离，咁而咧卫生署咧亦都系启动呢个同医管局嘅电子通报平台啦，去到监测新嘅传染病，咁而咧根据应变计划咧，有需要嘅时候咧，亦都可能会考虑咧就系设置一啲嘅指定诊所，去到分流相关症状嘅患者咧，甚至咧有机会将一啲嘅 度假营咧去改为检疫中心等等。咁刚才都讲到啦，其实咧有一个个案咧就系曾经去到律敦治医院嗰度求诊，咁但系就系话咧，因为咧系因为私人嘅事务咧就需要出院嘅，咁咧就系呢个情况咧暂时就未能够咧系强制咁去隔离呢名嘅患者。咁头先都讲到啦，因为咧系强制隔离一啲嘅措施咧系涉及一啲嘅修例嘅，咁啊譬如话咧每次有呢啲嘅新增大传染病咧，港府都会修例咧将一啲嘅病症咧列入一条法例，叫做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啊。咁当中咧，卫生署长咧系有权去到下令隔离一啲指明嘅传染病嘅感染者嘅。咁而根据现时嘅法例咧，指明传染病感染咧就有七种啦，包括沙士啦，同埋中东呼吸综合症等，同埋咧甲型流感等等嘅。咁但系今次咧就因为呢个武汉肺炎仍然系属于一个未明病毒嘅一个病源啦，咁所以咧就未有足够时间咧所谓立法啦，有一个所谓空窗期啊，咁就未能够去强制隔离呢啲怀疑嘅一啲患者啦。咁大家又点样睇咧吓？大家个社区又做紧一啲嘅乜嘢嘅一啲嘅防疫措施咧？都欢迎大家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讨论下。电话旁边有冯女士。冯女士你好， 系你好啊，系啊，你好卢宇光，系啊，我想讲咧，因为今日咧，即系我侄女咧就翻小学嘅，咁佢间小学咧就叫做圣公会美术， 唔紧要啦，就系讲咗有咩措施啊咁。 咁咧佢嘅措施咧，其实就有好多嘅，我觉得非常之好。但系首先系咧要求啲学生咧每日都要检验体温，然后将个体温咧就写喺个手册里面，咁然后咧就。学校嘅老师咧，佢会检查。如果睇到有个别线系高嘅咧，佢就会加翻俾校务处同佢量度体温嘅。咁同埋所有咧食饭之前咧，一定要洗手。又或者上堂嘅时候，有啲学生系用只眼，即系用只手去捽眼啦，又或者系咳啦，或者打乞嗤咧，佢都会即时叫佢去洗手嘅。 嗯。 咁仲有咧，就系学校校内咧会养啲小动物嘅，咁而家已经去将佢锁住咗噶啦。就嚴禁咧啲學生去接觸佢嘅，咁接觸就只有校工可以接觸咯。咁當然都會規範噶，個校工都要勤洗手啦。 係。 咁我覺得呢啲措施對學校嚟講，我覺得非常之好咯。同埋已經要求咗學生咧，一日裡面口罩咧係要至少咧都要換一次。 係。 系啦， 咁 我觉得啲措施唔知系咪大部分嘅学校咧已经系实行咗，我就唔清楚。但系现今我侄女读紧呢间就已经今日已经宣布咗啦。 OK， 好啊，多谢晒冯女士嘅电话吓，我哋听多位听众啊，由郑先生喺度。 系你好，主持好，系 郑生你好。 咁咧，即系我觉得咧，即系香港呢次咧，即系无论啊医管局啊或者市民咧，对即系。即曾經經歷過沙士啦，大家對呢次嗰個病毒咧，即係嗰個肺炎咧，都好小心啦。雖然而家話未知道個肺炎個嗰個種類啦，咁大家其實都做足措施，好似我哋而家咁都知道，即係其實去藥房都見到好多人都買啲口罩啊，大家都有充足準備啦。咁同埋咧，我去老人院咧探人咧，咁老人院咧已經有啲指示出嚟啦，即係逢係探咧都要自備口罩咯。如果唔係咧就。唔俾入啦，即係佢寫咁寫，應該都會做嘅，因為咧，超女雲院咧啲抵抗力弱啊，即係希望唔會有呢啲菌啊帶到入去咯。咁呢啲方面啊做得比較充足，我覺得呢次大家個防備都比較小心啲啦。經歷過沙士之後，咁我覺得咧，即係都如果喺醫管局方面咧，即係可唔可以再做得足夠啲咧？即係派員上去武漢嗰度咧，視察一啲情況同埋了解更深入啲咯。就唔好單憑即係話上面落嚟俾啲資料咧，咁可能咧。即係話或者報道咧，又冇咁深入啊，或者最緊要香港啲 film 咧，自己多啲了解咯。咁啊，同埋我哋不嬲過海關啊，或者上羅湖啊，或者落馬洲方面咧，即係你翻嚟啊，都一定有嗰個熱能探測咧。咁呢方面不嬲有做咧，我覺得都係一個第一階段都做得唔錯咯，係咯。 明白，好啊，多謝曬鄭先生嘅電話，多謝你。其實政府都有講到話咧，係都考慮緊同武漢嗰邊多啲溝通啦，甚至咧就係即係唔排除咧，係咪話需要派人咧前往武漢嗰度噶？咁話咧，食物及衛生局局長陳肇始喺星期六咧就見傳媒嘅時候都講到話咧，係檢視緊呢樣嘢，亦都咧係同咧武漢嗰邊咧係溝通緊噶。嗱，我哋電話旁邊咧都請嚟另一位嘉賓啦，就係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陳佩賢。陳佩賢你好。 Hello， 你好，你好。你点样睇而家嗰个香港嗰个肺炎嘅疫情嘅情况呢？ 而家其实当我哋点讲啦，如果香港人曾经经历嘅沙士咧， 即係講緊2003年15年前啦，到嘅沙士咧就大概有個親身嘅經歷嘅。我當年就係、是、喺、個醫院裏面經歷過呢個狀況啦。第一點，第二咧就係而家呢刻係仍然都係一個叫不明嘅肺炎， 係 因為講緊當年沙士去到某一個時段咧，跟住就我哋確認到係邊一種嘅病毒。咁然後咧就可以咧，一班懷疑嘅病人裏面咧，我哋可以驗到用嗰、那個一個方法，然後就分到究竟佢係真係中咗沙士定係唔係嘅，可以離開啦。咁呢個就係嗰個沙士嘅要確認到我哋有辦法確認到係佢係咪真係嗰隻惹到嗰隻嘅，例如上次係非典型肺炎。 係。 但而家問題就去到而家仍然都係講緊不明嘅肺炎啊嘛。咁所以个问题系咩咧？就系、是、你知唔知一日里边有几多人有发烧、呼吸道感染同埋肺炎嘅个案？一个好多啊，讲紧。咁所以边个系我哋系要隔离佢啊？边个系俾佢走？边佢唔俾佢走咧？其实呢个位而家暂时因为而家冇资料啊。咁所以呢个位咧就系而家唯有尽量做好自己，例如自己啲防感染措施啊。或者情報個案啊，我哋盡量做咗先。咁然後，如果假設有嗰個資料多啲，或者嗰個確實嘅診斷方法咧，就會幫到件事啦。 系，都睇到一啲嘅讲法咧，都讲到话，其实而家个冬季流感嘅高峰期都系嚟到啦。咁所以嗰个流感同埋武汉肺炎嗰个病症都系相似噶。咁所以咧，要分辨一般嘅流感同埋肺炎都系比较困难，系咪 啊？其实用嗱。讲紧头先讲，我哋会因为讲紧感冒同埋即系一般人感冒啦，或者流感咧，可以话你听好常见嘅，你同我都会有嘅。咁然后咧，我哋当例如假设感冒喺门诊睇完之后好翻啦，发烧乜到啦好翻，又或者入到院严重啲嘅个案有入到院，然后佢除咗流感之外有肺炎，咁我哋就会验啦，究竟佢系唔系真系有流感啊，定系副流感啊，定系腺病毒啊？或者其他例如以前沙士嘅 coronavirus 啊，即係冠狀病毒引起嘅肺炎嘅流嘅感冒肺炎，咁我哋會將佢仔細地分感冒、流感或者肺炎都會分有好多個細類嘅，即係例如肺炎都可以有細菌感染嘅。咁我哋因應住揾到邊一個原因源頭咧，我哋例如有某啲嘅細菌嘅肺炎咧引致嘅肺炎咧。是可以有抗生素醫，有些如果病毒引起的肺炎就不需要的嘛。咁所以就是點解呢個叫科學啊，即係唔係淨係西醫的問題，一個叫科學的方法去處理病咧，就是咁樣嘅，即係要將佢唔係整籠統咁樣好籠統咁樣嘅，唔係嘅。我哋而家直情係睇緊好仔細，究竟每一個入嚟發燒、有肺炎或者流感嘅，我哋係真係可以驗到究竟係邊一隻病毒引起嘅。咁因為一個個知道，如果知道嗰個病毒咧，我哋自然有辦法知道究竟佢幾時大概幾時退燒啊，用咩方法啊，或者用咩治療咯。 系点样睇而家香港政府嘅一个防疫嘅机制咧？嗱，而家香港就启动咗严重应变级别啦，咁就会加强咁去监测一啲曾经到过武汉又有呢啲病征嘅一啲嘅患者啦。咁兼且公立医院咧亦都系有呢个紧急呢个严重嘅应变级别嘅。你同埋话个风险系中等，你觉得而家个判断系咪正确咧？ 嘅。佢判斷好簡單嘅，其實佢通常嗰幾個重點係咩呢？一就係佢見到周邊嘅地方有呢啲嘅嚴重嘅個案啦。咁然後幾時覺得真係喺嚟嘅乜嘢情況會再升級呢？就係當我喺本地裏面有確診嘅個案，然後繼而有係喺某個地方甚至乎社區會有傳染呢，咁係唔同嘅級別嚟嘅。咁但又去翻头先我第一段说话啦，就系话你点样做确诊？ 明白。 你而家未有，你而家佢个源头确诊都未做到。咁然后我系咪而家所有就系你话你有发烧，你话有发烧啊，有发烧，你话有呼吸道感染，同埋你话你系武汉嚟嘅，咁我就当系噶啦，跟住然后就去到顶级嘅服务咧，唔系噶嘛。咁然后调翻转，如果你讲完之后。我就话好啦，而家唔系事必要你讲，我而家就扣留你喺医院里边。跟住佢突然间话：，我唔系啊，其实我唔喺武汉嚟噶，我喺隔离嘅上海嚟噶。咁点算啊？咁嗰个点样执行嗰件事咧？你要明白喺个前线嘅执行咧， 係同埋個病人同埋家屬裏面呢，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拉扯。 嗯， 因為講緊喂，我你而家要喂我困你喺一個房裏面，打個比喻啦，困你喺個房裏面，你隔離嗰個係真係可能係真係武漢嘅嚴重肺炎嚟嘅，咁你驚唔驚？我法例將你兩個混埋一齊。 系，我见咧有啲 呢个位好好好，即系讲紧系会造成一啲恐慌，同埋要好小心。因为讲紧你点样做确诊先，所以第一样嘢而家系要处理咗嗰件事先，嗰个源头同埋点样用咩方法确诊。 系，我见咧有啲报道都讲到话咧，其实世卫喺前年都喺优先处理疾病嘅名单里面咧，加入咗一啲不明嘅传染病嘅一个代号，称为即系疾病 X。咁會唔會用一啲可能代號嘅方法去到修例，就可以加強到政府可以即係叫做隔離嘅權力呢？ 其實調翻，其實咧而家唔係，唉，其實咁樣講啦，你一方面就你覺得要加強隔離嘅權力，但係調翻轉頭先講啦，你將心比你將你自己套用翻落去嗰個被隔離者嘅情況，你覺得你覺得喂我唔普通感冒。我冇嗰啲武漢沙士喎，我冇去過嗰啲咩市場咯喎，咁然後點解你要隔眼將我運去同一個我覺得係真嗰個一齊，咁我咪到時候我惹到咯。 嗯，咁但系即系有一 点样做咧？ 但系因为咧就即系寻日喺伦敦治医院都收咗一个去过武汉嘅40几岁嘅内地女子啦，佢有病征嘅，咁但系嗰个化验结果未出噶，咁佢就话有自己嘅事务要去到咧沙田嘅帝都酒店咁样，咁但系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咧，其实冇一个权力去到叫做对佢做咩嘅措施啦，咁变咗可能会有一个社区嘅感染嘅风险，会唔会咧？ 我所以咪话，我今日头先喺立法会都讲，就系话其实好简单嘅啫。当年沙士咧，我哋系香港做过一次嘅。究竟个级别，究竟几时将佢升级去一个即系唔同嘅时段、唔同嘅实际情况，我究竟几时去行使嗰个权力？例如将某一个地方隔离啊，或者头先你咁讲，将某个人嘅强制。留在医院度啊，或者真系开个度假村度，将一班人隔离咧，其实已经曾经我哋沙士成日做过，即系做过一次咁样解释啦。咁咧而家呢刻咧，暂时未有本地个案，亦都冇办未有办法确诊呢件事啦。咁当然，好似大家讲，最好梗系所有怀疑全部运晒喺度，唔知运几多日，运到大家安心为止啦。但系问题，你行使权力之后，你被运嗰个同埋被运嗰个家属，你点样去处理呢个问题？ 明白嘅，明白嘅。 同埋你几时好啊？你运住佢之后，你几时放佢走？你又冇得验喎。 好啦， 啲验点乜？ 系想同你倾埋另一个嘅个案啦，咁就系一名中大嘅女生咧，咁佢都曾经喺近日咧就系去过武汉嘅，咁佢曾经都有呢个发烧啦、呼吸道感染啦，同埋肺炎嘅一啲嘅症状嘅，咁佢去过咧私家医院、仁安医院，同埋咧深圳咧去到求过诊，结果咧就系去到翻到中大嘅时候咧喺宿舍咧就被送往。威尔斯亲王医院去到治理，你觉得呢个成个过程其实有冇边一个部分环节可能系会有一啲风险，其实可以再做得好啲咧？ 唔系又系同一个问题，就系、是、究竟系咪所有嘅感冒发烧，然后我哋做用一个高级别去处理啫嘛？同埋几时做呢件事？咁我只一答咧，永远都可以有改善嘅空间，亦都有呢个可以叫将个。防感染措施推上一格的時間的，我永遠都覺得，即例如現在打個比喻，很簡單，我何時全民戴口罩？你記不記得當時候15年前沙士是我連搭地鐵、巴士、上學都戴緊口罩，那何時去到那個級數？但問題就是戴口罩我出街很危險的，現在何時做這件事呢？我就覺得是似視乎究竟我們有沒有本地個案，有沒有確實，有沒有人傳人社區感染，類似啲情況嘅，咁我只係答咧就係話，頭先你講個個案就係究竟可唔可以例如深圳嗰度啊，私家醫院係咪做得好啲，或者情報嗰啲嘢咧，我就答你咧，永遠係可以做得好啲。 嗯， 咁但係你又係倒調翻轉，又去翻同嗰個個案啦。咁最終你係咪確實佢係真係武漢沙士咧？ 咁而家檢測出嚟，佢都係對腺病毒啦，同埋一般嘅啲流感病毒係陽性嘅，即係同呢個武漢肺炎就未必有關啦。 係啦，咪就係咁咯。好，跟住到時候你去到最高級別時候，佢話我係腺病毒，你做咩事？好似當我反咁。 再問 你個問題。 再問多個關於即係呢啲防疫措施嘅一啲意見啦。咁其實咧就有啲人咧就係都去講緊話，其實喺翻隔離嘅一啲地區嘅做法咧，包括澳門啊、台灣等等咧，都有派人咧登上一啲嘅飛機航班嗰度咧去檢測一啲旅客嘅體温咯。咁而家香港就未做到呢一個程度嘅，你覺得有冇需要？ 都係都係佢同意嘅，即係冇有冇任何嘢可以幫到件事或者減少感染嘅情況咧，我都會覺得同意嘅，係、啦，係咯，咁啊而香港政府問題就係香港政府點樣去其實每年都有呢啲情況嘅，我哋話舊年咧，舊年呢個時間就講緊麻疹，就好驚大家好驚麻疹，然後機場真係封咗機場咁樣滯，咁啊轉個頭又唔記得咗啦，咁但係而家今年就我同意大家有個防疫。嘅意識係高咧，我係非常同意嘅，即係講緊個人衛生啊、環境衛生啊、口罩啊，唔好有病就唔好翻學啊，唔好惹人啊，咁呢啲都係我覺得係啲好基本嘅嘢嚟。 好，最後問一問你啦，有關於咧就係醫院方面嘅資源啦。咁剛才都同醫管局做訪問啦，咁佢都講到話一啲嘅資源都係足夠嘅。咁以你掌握嘅情況係咪咧？ 我只咁答啦，香港嘅。醫管即公營醫療咧，係有能力去吸，即係去應付呢啲叫大型嘅事故嘅，包括我啲即係修例風波嘅受傷人士啊，巴士嘅大型嘅意外啊，海難啊，甚至乎沙士，我哋曾經都有經驗去吸納呢啲嘅大型嘅醫療事故，係有嘅。咁而其實講緊人手夠唔夠咧，其實係一個偽命題啊。點解咧？因為去沙士時候咧，或者唔同嘅級別嘅時候咧，我可以調動或者係一啲嘅服務嘅調動去認真處理嗰件事嘅。我直情你諗下沙士，我直情係冇咗門診啊，啲人唔敢去醫院啊，咁夠唔夠人手？咁所以個答案就係我知一答啦。醫管局有70,000個員工，全香港最大嘅機構咁多員工，我俾咁多人手，佢係要處理呢件事。咁亦都係曾經歷史上係真係處理過禽流感、沙士唔同嘅流感都處理過嘅。 好啊，好多謝曬陳佩賢啊，多謝你嚇，多謝你。 拜拜好， 陳佩賢咧就係醫學界嘅立法會議員嚟嘅，轉頭聽大家電話。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hu again. 今日咧，我哋讲一组字嘅发音咧，个就唔系听众嘅问题嚟嘅嘢。Shu 叔成日自己听到咧，就遇到嘅一个唔话硬耳嘅，但系听到会比较注意嘅一个发音。咁就系咧，譬如我哋话第一系 first 啦，第二系 second 啦，第三系 third 啦，第四系 fourth 啦，第五系 fifth 啦。咁第二十点讲咧？第二十咧系 twentieth。20th 有翻个 yeah 喺度噶，大家听多次 twentieth，OK，it's not twentieth，OK，it's twentieth。条脷系会即系个口腔嗰条脷中间个位系会轻轻移翻开嘅，擘翻大个口嘅 twentieth，OK。第三十亦都系 thirtieth， 第四十亦都系 fortieth，OK。咁就串发 t w e n t i e t h。OK， 呢个串法亦都表现到呢个咁嘅发音上嘅有啲唔同。20th, 30th, 40th. So, the 20th anniversary, the 40th birthday of somebody, 咁就读嘅时候呢就留意返，就唔使话太大声嘅，但要做返呢个轻轻打返开个口少少嘅一个音字。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呢，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RTHK, 留言又得。都可以 DM 蕭叔叔。 继续讲讲武汉肺炎啦。咁根据武汉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所公布嘅资料咧，咁其实佢哋嘅患者之中咧，部分咧系呢个武汉市嘅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嘅经营户嚟噶。咁至于咧，而家嗰个病源咧仲系做紧鉴定啦。不过咧，已经排除咗几样嘢啦，就排除咗系流感。禽流感、腺病毒、呢、这个沙士同埋咧中东呼吸综合症等等噶，咁但系咧究竟系啲乜嘢咧？仲做紧一个溯源嘅工作。电话1872311，听听杨女士嘅电话。你好， 系喂，你好啊，卢宇光。 你好，请讲下。 冇嘢，我想分享一下，即系嗱，如果呢个女士而家佢去咗第二度酒店照顾个女咧，咁当然佢系爱个女啦，但系我觉得应该俾个酒店知道呢个人入住咗咯。 即係我唔想好似以前沙士維景酒店嗰個人咁樣，即係起碼酒店知道啊呢、這個女士咁樣，即係留意一下咁都好咯。若然唔係，梗係最好啦。如果係咁，我照顧個女，大家嚟時連個女都感染，咁點算啊？雖然話一般流感即係普通感冒啫，但係我哋依家都好關心噶嘛，咁樣咯。 OK， 好啊，多谢杨女士的电话。咁根据报道咧，咁其实咧呢个个案咧，呢位患者咧就系、是、出咗院之后咧，其实咧都系有通报翻俾卫生防护中心听噶。咁啊，关于呢个嘅武汉疫情咧，都需要继续跟进住啦。咁啊，刚才亦都听到医管局嘅访问都讲到话咧，系有21宗咧系需要加强监察嘅个案嚟噶。我哋听一节六点前嘅交通消息，翻嚟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隧道情况啦。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近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演艺学院附近，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咧都多车啦，龙尾分别去到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反方向咧，沿住坚拿道天桥南行落去时代广场礼顿道嘅之路咧，都系比较多车嘅。红隧九龙入口是漆咸道北过同埋尖沙咀线比较繁忙啦，龙尾学园街附近。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呢，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就比较多车，龙尾就近油街。中环嘅花园道下行近住金钟道嗰段咧，同埋缆车站一带咧，都系交通繁忙。九龙就呈祥道荃湾啊、蝴蝶谷一带多车，龙尾去到风力楼。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九澳元0.695，加元1.297，新西兰元0.667，人民币6.973，英镑兑美元1.316，欧元兑美元1.119，外币兑港元卖价10.222。瑞士法郎8.02，澳元5.404，加元5.993，新西兰元5.184，欧元8.698，每百日元对港元7.19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42。港金报14,580元，比上日收市升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576.77美元，卖出1577.12美元。港汇指数106.5，升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交通意外，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嘅快线啦有意外噶，龙尾就接近金竹角，咁就系丁九桥翻屯门方向桥面嘅快线啦有交通意外咯，龙尾接近金竹角。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中环广场，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的龙尾就排到去芜湖街。咁后些少啦，东九龙走廊去红隧方向，之前啦近住北拱街嗰度曾经有交通意外噶，清咗场噶啦，不过车龙就有待消散，龙尾接近新柳街。东隧嘅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警署，西行嘅龙尾则渔涌公园。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喺港岛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咧，仍然系多车噶。龙尾接近城市花园。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繁忙。反方向去油塘，近住裕民坊都系车多挤塞。龙尾牛头角下村。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太子道东接近油站。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都仲系多车些少噶。龙尾去到苏屋村，窝打老道翻沙田，近住九龙塘律伦街车多。龙尾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咁新界方面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系多车。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老公，你睇下呢单新闻，有人因为同人哋嘅意见唔同，俾人打到头破血流。好彩有人报警，警察及时赶到，唔系就惨啦。 唉，其实大家都应该互相尊重同包容，无论系咩原因，都唔应该打人同使用暴力。蓄意伤人系刑事罪，罪成最高刑罚系终身监禁啊！ 止暴制乱，共建和平社会。 山大呢期做乜日日都跑翻公司咁健康啊？ 系啊，我下个月准备去跑马拉松啊，所以咪日日跑翻公司当练习咯。 净系跑步翻公司就当练习，梗系唔够啦。无论系恒常练习、饮食监控、赛前准备都有巧妙噶。想做好准备迎战马拉松，就要留意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精明一点嘅备战马拉松环节啦。 我想学多啲有趣嘅知识， 我想有平台俾我发挥所长， 我哋想拥有自己嘅小天地， 我想有多啲发展机会， 我想生活更加安心。 你对2020至21年度财政预算案又有乜嘢諗法呢？我哋好希望可以采纳你嘅意见，快啲上 www.budget.gov.hk 话我哋知啦。 言不尽，风不息， 我哋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嘅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啊，冇人需要辞职噶，你以为咁样嘅道歉有用嘅咩？ 我哋都希望社会安静落嚟，唞一唞。 香港人收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咗一个报警天堂， 唔好让呢个政治嘅仇恨放晒落我警队嘅同事度。 我唔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点解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改成咁，系因为我哋嘅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尽，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接待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 加油， 香港人 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时间嚟到傍晚嘅6:40啦，踏入2020年咧，有新一批嘅朋友帮我哋做评论员。今晚登场嘅咧有郑成龙。 大家好，各位听众好。 嗱，如果有留意新闻嘅话咧，都知道咧近排都好多传媒咧会访问郑成龙啊。因为郑成龙咧就系监警会嘅前委员嚟嘅。 系， 你系咩年代做监警会？ 我系曾荫权年代委任嘅。系啦，咁就做咗四年啦，咁去到梁振英年代咧就不被续任啦，咁就变咗就前委员啦。 OK， 咁而你都经历过唔同嘅主席系嘛？ 有嘅，我经历过阿翟少棠先啦，咁跟住咧就到另外一位主席，就即系中间一半嘅时间就换主席咁样咯。 系啦，不过即系嗰阵时嘅监警会嘅工作同而家就一定系好唔一样啦。 其实就监警会嘅工作咧，就不嬲都系处理投诉啊，所以就应该冇唔一样嘅。 即系个压力啊，或者系即系面对嘅挑战就大好多，而家就大好多。 嗰阵时我哋都大压力噶，因为我哋有呢一个李克强事件啦。咁跟住就有呢一个七警事件啦，七警事件系冇经监警会嘅，咁因为佢系刑事调查嗰边啦，咁但系有朱经纬事件啦，咁嗰段时间的话嘅个压力同而家都系差唔多。 咁所以咧，即系将来咧呢一段时间，自由风可能都比较多嘅时间会请教阿郑成龙有关于警权或者警方处理手法嘅一啲问题啦。 大家一齐讨论下。 咁啊，郑成龙都有另一个嘅身份嘅，你都系属于一个政治组织 系 新思维嘅副主席嚟嘅。 冇错，冇错。 咁新思维嘅主席就系狄志远啦。 系啦，系啦。 咁亦都曾经试过代表住你哋嘅组织去参选，系嘛？ 啊，狄志远有。狄志远就参加这个九龙西的立法会选举。 是补选啦。 是啦是啦。没错。 现在呢现在还有没有 现在我们 有没有机会动 现在我们的组织就反而做一些研究的社会议题啊，或者我近期做的一份即是差不多关于警察在这件事件或者市民的看法的报告啊这样。那我们反而现在就做一些政策研究多一点。 就是研究回你自己一些专长的 警權啊， 冇錯冇錯冇 題啦， 希望我揾到啲方向可以大家去向前行啦。 咁嚟緊嘅日子都有鄭成龍為我哋做評論員啦。咁啊，講一講咧今日嘅話題先啦，好嘛？咁啊，今日咧咁咯，其中一宗嘅大新聞咧，都係呢個啦，就係、是、中聯辦主任換人啦。咁啊，新任嘅中聯辦主任咧，樂慧寧咧，今日就離身啦，亦都喺咧喺中聯辦嗰度咧，就今日會見咗傳媒。咁佢就有啲嘅講話咧，就向傳媒講嘅，就冇回應提問嘅。咁當然都有講到即係而家香港嘅形勢啦。咁佢講到話，近半年嚟咧，香港嘅形勢咧讓人揪心，大家咧都係熱切咁期盼香港能夠重回正軌。又引述咧習近平主席喺新年賀詞所講咧，就係話冇和諧穩定嘅環境，又點會有安居樂業嘅家園啦？咁啊，真誠希望咧香港好，香港人好噶。咁另外佢亦都講到話嚟緊嘅工作啦，就話會繼續帶領中聯辦嘅全體同事忠實咁履行職責，亦都相信咧喺特首林鄭月娥、特區政府同埋社會各界嘅共同努力之下咧，能夠確保憲法、基本法咧喺香港得到全面貫徹實施，確保咧一國兩制行穩致遠噶。啊，鄭成龍又對於新任嘅中聯辦主任有冇咩嘅期望咧？ 嗱，我見到啊主任新主任咧，就佢就都講咗唔少次一國兩制嘅。咁睇落嚟的話嘅，咁佢真係會覺得呢一個係佢落嚟或者係貫徹啊習主席嗰個大方向咧，或者一樣即係佢必須要做嘅嘢。咁我哋留意到一樣嘢咧，就係、是、我從喺佢個對即係嗰個個講法裏邊咧，見唔到止暴制亂呢四個字。咁變咗咧，就同以往咧，中央官員咧，有時係講話香港而家首要嘅工作咧，係止暴制亂咧，有啲唔同。咁睇落嚟的話嘅，會唔會用一啲相對係靜態一啲或者一啲遠啲嘅方式，希望個社會即係慢慢去溝通多啲，去重建咧？呢、這個即係我哋要睇一睇未來個做法會係點咯。 咁亦都要睇一睇咧呢位樂慧寧嘅一啲個人背景啦。咁佢做過兩個省嘅省委書記嘅，咁分別係青海省同埋山西省。咁係都比較少有地咧，有一位係有省級嘅管理嘅經驗嘅人士咧嚟到香港咧做呢個中聯辦主任嘅。咁但係呢亦都有一个有趣嘅发现呢，就係、是、其实呢就係冇几耐十零日之前呢，佢先获委任为呢呢、這个嘅全国人大嘅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啦。咁但係十零日之后呢，就突然呢又被委任做呢个嘅香港嘅中联办主任啦。咁好似大家都会见到啊，会唔会今次嘅任命都可能係有啲仓促呢？咁 呢一个真係可能係即中央最高层突然间喺嗰个諗法上面有啲变动啦，或者係佢哋要物色一个相对有咁嘅分量，同埋同香港睇落嚟个距离相对比较远啲嘅人，或者係冇接触香港本身啲政治人咁多嘅人落嚟呢一边，咁落到嚟嘅就唔需要顾忌之前佢哋有啲咩特别嘅政治联系呀，有咩关系呀，而用咗个新嘅人去处理香港嘅政策囉。 另一個咧就係睇翻咧就係離去嘅舊嘅中聯辦主任黃志文啦，咁佢咧就喺呢個位置就坐咗兩年零三個月，咁就係回歸以嚟咧就任最短嘅一位中聯辦主任啊，咁亦都有啲咧好多嘅坊間嘅評論啦，會唔會話即係都同而家香港嘅形勢、中聯辦嘅角色係咪能夠準確咁去研判形勢係咪有啲關係咧？鄭成龍又點睇？ 嗱，我覺得就你唔認歸唔認啊，咁但係始終都係有直接關係啦，因為講緊個區議會選舉上面嘅真係即係大敗啦，咁建制派嗰邊大敗啦。另外一樣嘢就係對於青年人嗰個諗法啊，或者係好多社會主流嘅諗法的話嘅，我諗中聯辦嘅調研方面嘅未必做得咁全面同埋做得咁好，咁所以換人嘅會係一個新嘅景象應該。 好，各位聽眾又點睇咧？會唔會話對於而家有新任嘅中聯辦主任？有啲咩嘅期望呢？又或者係中央對港嘅路線會唔會有啲咩改變？亦都有啲嘅期望呢？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嗱，我哋電話旁邊咧就請嚟一位嘉賓，又睇下佢點樣睇啦。就係、是、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葉國謙啊。葉國謙你好。 你好，你好， 你好， 兩位。 嗱，對於今次呢個中聯辦主任換人啦，你對呢、這個消息啊，係咪驚訝還是意料之中咧？ 又唔能講驚訝，但係咧就。即係可以講係覺得突然咯嚇，因為即係佢係依位阿樂主任咧，啱啱先至喺人大常委通過咗佢係即係成為係一個人大委員會裏邊一個副主任嚇，咁、所以睇嚟依個決定咧又都唔係話一個已經作咗好耐部署嘅一個決定啦嚇。 咁你自己分析啦，或者估计啦，咁点解中央会作出一个都比较突然啲、仓促啲嘅一个决定咧？ 嗱，我唔能够讲佢系一个仓促嘅决定，但系咧，肯定系会比较即系叫做咩咧？系突然啲啊，即系作出呢方面嘅安排。咁即系点解会咁嘅情况？咁我相信佢即系作出呢点嘅过程之中，系有佢自己觉得更为合适嘅人选，而面对住而家香港嘅一啲咁样嘅情况，要揾一位比较即系对有经验嘅人，能够俾到一啲意见啦。因为如果按照翻一啲嘅传媒啊嘅朋友嘅资料显示咧，阿陆主任嚟讲，佢都系一位喺处理危机方面啊，呢啲都系好有办法嘅人吓。咁、我相信呢点系可能系中央考虑嘅主要原因咯。 嗯，你对骆惠宁个认识有几多啊？你觉唔觉得佢一个更好嘅人选？即系比黄志文可能系即系一个更好嘅人选咧？对于而家香港局势嚟讲， 其实可以咁讲，我系唔识，因为咧人大里边咧。即係其實嘅人嚟講係比較多嘅嚇，咁陸主任嚟講，佢本身過往一路同香港喺方面嘅接觸都唔多嚇，咁、所以對於佢本身即係如果唔係今日即係應該講星期六有一個委任咧。我都呢、這个名我都未听过 吓。咁啊，谦哥，我想问咧，阿骆主任有冇已经即系约你哋班人大去开会，或者睇一睇你哋有咩意见，或者佢就住佢未来工作有啲咩即系？ 并冇吓，并冇，因为佢都系星期六先至即系有国务院嘅委任啦。咁到而家我都未有收到任何呢方面嘅个通知，即系有一个咁样嘅安排吓。咁我哋会其实最快咧。我相信會有機會就係1月15號啊，因為1月15號咧，我哋人大為咗兩會嘅開會咧，有一個準備會議咧，就會喺珠海咧舉行嘅嚇。咁依點上喺過往嘅習慣咧，就中聯辦嘅主任係會出席嘅嚇。咁睇下今次會唔會啦嚇。咁呢個都係一個可能係最快嘅機會。咁但係佢話會唔會喺近期會有一個咁樣嘅？從人大呢方面嘅見面咧，咁就唔清楚安排啦。咁而事實上咧，喺過往兩會嘅期間裏面咧，中聯辦嘅主任係會係一齊喺我哋講呢個香港組裏面咧，係進行有關嘅討論啊，就住有關嘅項目嚟講咧，大家有啲依方面少少，即係簡單講，佢直情係就係我哋香港組嘅成員之一嚟嘅。 好，阿葉國軒啊，其實睇翻阿駱惠寧嘅背景咧，咁佢做過兩個省，青海省同埋山西省嘅省委書記啦，咁亦都有一啲嘅經濟同埋即係經貿嘅一啲嘅背景啦。咁其實你預示住佢當選都係當上任呢個嘅中聯辦嘅主任嘅時候。會唔會都睇到對於香港嘅路線或者政策有啲唔同嘅方向？ 我睇唔到呢樣，因為本身我相信佢就唔會為因為香港經濟嘅問題，或由於佢嘅經濟專家嚟講，佢過嚟嘅，我相信都係會從佢嘅地方管治嘅經驗嚇。就正如你頭先提及青海啊，同埋山西嘅呢方面經驗，因為嗰個嘅情況咧，照一啲嘅資料顯示咧。佢都係喺當時去處理一啲當時喺呢兩個省裏面所出現嘅一啲危機嘅嚇，咁、所以我估我認為佢係即係佢嘅到嚟嚟講咧，就係、都因應現時香港嘅整體局勢嚇、中央嚟講係希望能夠揾一位更加即係、有呢方面經驗嘅人士嚟講咧，即、係到香港去即係、面對香港呢方面嘅危機，咁所以今日。我見到佢喺記者會，即係喺中聯辦嘅記者會上面，都好強調，都香港嚟講係需要有一個好寧靜嘅環境啊， 即係安穩嘅情況下面去繼續發展嘅。咁即係依點我從佢嘅發言或者佢基本上嘅表達嚟講，我覺得呢個反而應該係佢嘅重點咯。 嗯，阿謙哥會唔會個講法咧，就係話阿樂主任落嚟咧，就係差唔多叫管治，就唔係一個協助嘅角色。個角色上面會唔會同以前個中聯辦嗰個角色會有啲唔同，會有啲分別咧？如果係咁講， 我睇法就唔會係變成一種管治，因為中聯辦嚟到香港，佢本身嘅責任嚟講就係聯絡香港各界社會嘅。咁聯絡香港各界社會都希望能夠香港有一個即係穩定嘅一個社會環境。咁、啊、所以佢嘅責任嚟講，因為管治責任咧就係特區政府呢個肯定嘅，咁、啊、所以佢會有現有呢方面係一種協助性質，即係話對香港嘅環境整體嘅判斷啊，可能佢會俾一啲意見俾中央啊，透過呢方面嘅意見嚟講咧，去令至到加速喺香港嘅對現有嘅狀況嘅改善嚟講咧，或者處理咧，係能夠更加有針對性咯。 嗯，葉國興，我哋頭先有個發現咧，就係呢個中聯辦主任阿樂慧寧咧，咁佢喺見記者嘅時候咧，佢冇提到止暴制亂呢一個字眼。有啲人就開始諗啦，究竟係咪即係中央對香港嘅態度路線開始有啲叫做懷柔緩和嘅啲跡象咧？ 但我發覺佢喺我睇佢嘅表達嚟講，儘管佢冇用到呢一個詞咧，但係嚟講佢係清楚講到係香港社會有一個寧靜嘅環境下邊，安穩嘅環境下邊，先至能夠發展到保持到我哋香港嘅嗰個經濟嘅繁榮、社會嘅穩定咯。咁所以呢一點咧就我唔覺得會有咩改變，因為止暴制亂咧，依、這個係習主席以及嚟講李克強總理咧，都已經係再喺一個前一排嘅見我哋特首嘅時候，都已經係再清楚表明。咁所以止暴制亂，我都認為到現在都係而家整體中央要求香港呢、這個特區政府林鄭政府嚟講咧，係需要做嘅嘢。 Okay. 不如講離任嘅黃志文啦。咁黃志文做咗中聯辦主任係兩年幾咧就離職啦。咁有啲人坊間啲討論都覺得會唔會係同中聯辦喺今次香港嘅事件之中係咪研判形勢錯誤有關係咧？係一個所以一個問責嘅性質咧。 要咁樣睇，你話冇呢方面嘅關係，我相信社會上面亦好難話，即係可以接受呢種嘅講法嚇。咁、即係對於即係今次嘅調呢、這個即係叫做喺咁短時間下邊嚇、啊，或者佢喺中聯辦一個咁唔係一個長時間嘅一個好短時間下邊，所以一方面嘅係確實係有啲特別因素嚇。啊即係如果正常嘅情況下面咧，我都唔認為佢會係做得咁短咯嚇。 係咁，但係謙哥，那個情況係咁，你見到連我哋中聯辦嘅官員咧，都因為要某個程度上係就住呢件事件要負責任，咁點解會唔會覺得我哋特區政府啲問責班子裏邊冇一個局長或者冇一個司長因為呢件事而要即係下馬或者即係落台啊？會唔會覺得有啲奇怪咧？咁樣咁，因為嗰邊都係只係一個協助嘅角色嚟嘅啫嘛，而正正管治班子就冇人要負責，咁呢個應該點樣解讀咧？ 對於啦，一點係咪因為呢件事件要係有一種問責而落台？咁呢個咧我睇中央嘅講法係冇咁樣表達嘅嚇。咁、啊、但係喺處理呢一個嘅事件而出現咗香港有一個社會上面嘅區議會選舉嘅失利嚟講咧，我相信呢點係。起碼都係會係一個其中一個會有一個因素嘅存在咯。咁但係你係咪因為呢個叫問責落台嗰度即係睇嚟中央就冇咁喺方面表達。 其實咧，黃志文被撤換嘅一啲消息咧，其實都存在一段嘅時間啦。咁睇翻咧，12月初嘅時候咧，咁其實喺區議會選舉之後啦，咁其實黃志文亦都喺北京嘅時候咧，都有都有見記者啦，咁都講到話自己會同中聯辦繼續履行習近平主席嘅對港方針嘅，咁係被視為咧一個辟謠嘅一個姿態啦。咁你覺得個轉捩點喺邊度？點解突然間？ 間去到今個月就會係有一個換人嘅消息係真係落實呢？ 其實中央換人呢，我覺得佢哋係有頗多嘅嗰個機制存在嘅。咁呢個機制我就好難去即係解讀。咁因為事實上喺過往嘅中聯辦嘅主任呢，佢嘅調職嚟講呢，我印象中都係好即係今日通知你，聽日就離開嘅，即係都係用咁一個方式。咁樣佢哋嘅處理方式嚟講咧，往往因為佢係中央嘅官員啦，佢嘅任命方式嚟講係根據內地嘅嗰方面嘅做法嚇，咁所以即係好難去話黃志文你正正都喺北京都表達咗要繼續履行乜乜乜咁樣情況嘅，咁點解會突然間又咁樣？咁呢個真係確實係。即係佢，我相信佢自己都未必一定係嗰時已經知道有咁樣嘅安排 嚇。OK， 好啊，多謝曬葉國謙，多謝你。 好 嘅，葉國謙咧就係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嚟噶，咁亦都講到佢認為咧，今次換中聯辦主任咧，就並不代表中央對港嘅路線咧有啲乜嘢嘅轉變。鄭成龍，你同唔同意咧？ 我覺得就要即係睇遠少少啦。咁但係個講法上邊咧，我都覺得我都依然覺得重點擺咗喺冇港止暴制亂方面嚇、我希望就係話， 咁佢頭先話領導人都有港止暴制亂嘛？ 領導人會有唔同嘅諗法嘅。咁因為阿樂主任即係頭先即係之前都係好短時間就委任咗為即係嗰個人大嘅副主任咁嘅情況啦，咁都會調任落嚟。我諗個具體就係、是、如果香港個情況係慢慢會靜落嚟嘅，咁市民係願意可以有啲多啲溝通嘅空間咧，我覺得可能個具體政策咧就會有啲改動咯。 咁都要拭目以待啦。呢位新任嘅中聯辦主任啦，樂惠寧啦，有兩個省嘅省委書記嘅經驗啦，亦都曾經獲委任為呢個嘅全國人大嘅財政經濟委員會嘅副主任委員。究竟佢對於將來即係呢個對於香港嘅一啲措施啊，或者路線啊、政策啊，會有啲咩分別咧？大家要拭目以待啦。我哋電話1872311，歡迎大家打電話嚟噶。 民眾唔能夠掉以輕心，總理莫里森宣布成立新嘅應對部門，協助受山火影響嘅民眾。又估計山火已經導致近4000隻牛同埋羊死亡。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正逐渐缓和。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25度。明日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 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报告意外和塞车的消息先。呈祥道去观塘近住青山公路葵涌段因为有交通意外。现时那里就有些塞车了，龙尾近丽景山路。呈祥道去观塘近住青山公路葵涌段有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塞到去丽景山路。而较早前丁九桥去屯门桥面段都曾经有意外事故，虽然意外清咗场，不过都系好多车噶。咁啊，龙尾又去到金竹角，咁所以而家沿住长青隧道去屯门机场方向，要实施间歇性通车嘅措施噶。因为之前咧，丁九桥桥面段去屯门就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场，不过塞到去金竹角。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北角消防局，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落去湾仔嘅支路咧，就分别排到去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就塞到去新柳街、狮子山隧道都好繁忙啊，去沙田方向窝打路道龙尾就浸会桥面、龙翔道支路嘅龙尾咧更加长啦，塞到去观塘道近住启业村。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龙翔道桥面。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多车啦，龙尾排到去城市花园。湾仔嘅皇后大道东啊，东行去跑马地方向近住黄泥涌道一带咧，现时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去到船街附近。 九龙区嘅路面方面咧，观塘嗰边嘅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裕民坊一路去到九龙湾德宝花园咧，都系车多行车缓慢嘅。而九龙湾嘅伟业街天桥西行去龙翔道咧，现时都系多车，龙尾喺常月道附近。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评论员新阵容。 浸会大学讲师、民阵副召集人黎恩浩， 港大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荣誉讲师袁美昌， 新思维副主席、监警会前委员郑成龙， 前区议员担任多项公职的伍婉婷， 新声音、新角度，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够啦，真系受够啦！ 点解会系我啊？点解啊？ 好辛苦啊！我就系顶唔顺啊！真系好难顶，好难顶啊！ 你嘅声音点会冇人关心？预防自杀有生命热线，随时打嚟23820000，让我哋用心聆听。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今晚嘅评论员系郑成龙啦。郑成龙话：我哋不如讲下咧，即系你专长嘅一个，即系警方处理手法或者警权嘅啲问题啦。嗱，寻日咧星期日咧就系有一个上水嘅游行啦，咁就系以关注咧就系水货问题，希望政府打击水货嘅名义咧，去到发起嘅喺啲区议员咧去到发起嘅一个上水嘅游行啦。咁咧就系主办单位咧就话咧大约有10000人咧去参与，咁警方就话咧游行高峰期的时候就大约有2500人。但是问题就出在于那个游行就那个队伍去到终点的时候，主办单位就说这里是终点，呼吁在场者散去。但是警方就是说这个游行已经完结了，并且就举起蓝旗广播，就说警告在场的人士要快点离开，否则呢就是一个非法集结。好啦，去到下午4点几的时候呢，咁就是在上水中心出面呢，新都广场出面啦，都有一啲嘅人士去到聚集啦。警方到场呢就是施放咗胡椒喷剂，咁兼且呢就拘捕咗几十人。咁而亦都有啲嘅警员呢进入到上水中心商场入面呢，是一啲嘅追捕啦，咁同埋呢就施放过胡椒喷剂㗎。咁而呢就警方呢就之后呢就出喺 Facebook 度呢出返一啲嘅声明啦。咁就讲到话呢，就係因为呢下午大概近4点嘅时候呢，有啲嘅示威者喺上水中心附近呢就设置散阵同埋包围途人啦，破坏社会安宁啦，所以呢就采取行动呢去到拘捕一啲涉嫌非法集结嘅人士。咁呢件事呢就引起一啲嘅不满啦，包括係主办单位呀，即係有份发起游行嘅民主党呀等等。佢哋就认为呢，就点解即係呢个嘅喺呢个游行开始之后20分钟就咧就被警方宣布咧呢个游行已经结束咧，佢认为咧20分钟咧就要结束，并且咧要啲人散去咧根本就冇可能啦。咁并且咧即系亦都系不满咧，就咁多嘅一啲警力啦去巡逻啦，咁并且咧系到即系认为咧警方嘅做法咧系想震慑一啲正喺度合法游行嘅市民。好啦，讲完成个即系寻日嘅事件啦，你点样睇咧吓？ 其实一向咧，警方咧就喺游行集会呢啲情况咧，其实应该担当一个协助嘅角色嘅。咁即系当一个机构啦，向佢申请要做游行嘅时间咧，应该无论系路线方面啊，又或者系要用几多斗策啦，应该就同相关嘅人士咧，就应该倾清楚。大家都知道，如果话有10000人，甚至话讲紧5000人的话嘅，由一笪地方去到另外一笪地方，你需要20分钟由出发点去到终点，跟住就已经声称咧嗰个地方你系要离开啦。咁其实就系、是。 唔係好實際可以做得到嘅。咁甚至就係話，喂，警方嗰邊同呢一個即係舉辦嗰個單位，即係或者係林卓廷，有冇一個好好嘅溝通？中間係咪出咗啲咩誤會？咁呢個亦都係要關注。咁林卓廷應該作為申請人嘅，或者係即係舉辦嘅人，你話應該同警方講清楚，就係喂，咦，我未必清得到嘅，同埋用乜嘢切實可行嘅方法先至可以將即係人流係可以好順暢咁樣帶到去終點，由終點再離去咧咁樣。咁但係講到咧就係話，哦，咦，有啲人做堵路嘅情況，嗱，去到嗰個情況的話嘅警方不得不採取一啲措施咧，係令到啲道路咧係即時係可以回復翻正常嘅。咁呢方面嘅佢要用一個即係果斷啲嘅執法嘅，呢個係無可厚非嘅。咁但係就就住遊行嗰個情況咧，就應該就算事後都好，舉辦一方應該係約翻即係當局咧去再講清楚，就話究竟個遊行應該日後係點樣處理咯。 嗯，其實咧見到個遊行咧，講翻啲細節先啦。咁就2:30就起步嘅，咁由上水花園第一號起步嘅。咁去到大概2:50嘅時候咧，咁個隊頭咧就行到去終點，就係上水嘅港鐵站對出嘅新運路啦。咁啊嗱，頭先講到啦，就係有份發起遊行嘅林卓廷咧，咁就話嗰度係終點啦，叫啲人散去啦。咁而咧，警方就喺下晝嘅3:10舉藍旗廣播。咁話咧就係如果大家唔走嘅話，就會視之為非法集結。咁呢個其實舉藍旗呢個做法，其實係咪理想咧？ 佢要睇下當時嗰個人流即係聚集係去到一個咩情況，會唔會去到嗰一點，即係去到嗰個地方？再有人過去嗰陣時嘅，係會引起一啲即係公眾嘅即係太過擠迫而引起一啲乜嘢意外發生咧？呢、這個就係要當時嗰個指揮官嘅判斷。但係就係話佢有提過就係話個舉辦即係主辦單位就話已經完結咗啦。咁既然主辦 到咗終點，叫啲人散去。 OK。咁因為我見到3:10，佢個講法就係遊行已經完咗啦。咁咧，你哋咧而家警告你哋盡快離開咁樣。咁咧，即係無論係邊個講法都好啦。喺佢警方喺即係呢一個咁嘅情況就話到明，哦，咦，你唔應該喺嗰度點度再聚集啦，應該要盡快撤離嗰個地方咧。其實群眾係應該根據當時嗰個警務人員嗰個處理方法咧而離去嘅。咁但係亦都係講翻轉頭啦，林卓廷有冇真係宣布？當時係已經完結咗咧，咁呢一個就要處理啦。因為佢嗰個不反對通知書咧，應該係去到5:00嘅，係啦。咁即係中間發生咗啲咩事，令到警方要疏散呢啲即係人群咧？咁呢個要問翻警方嘅回應。 咁或者我哋都揾一位有份發起遊行嘅人士，亦都係區議員咧，一齊傾下究竟尋日發生咗咩事啦。我哋電話係1872311。如果大家聽眾咧都有啲意見嘅話咧，對於尋日嘅上水遊行，無論係一個遊行啦，或者係即係警方嘅處理手法。有意見的都歡迎大家打電話來1872311。電話旁邊就有上水反水貨遊行的發起人，也是北區區議員林子瓊。林子瓊你好。 你好。 是剛才講到關鍵的位置，就是在2:50左右，其實遊行的隊頭去到終點之後，究竟你們是講緊那個遊行是完結，還是只是叫人散去呢？ 當時因為我是個不反對通知書的申請人嚟嘅，咁我當時就講了一句，呢度就是個遊行的終點咁樣，咁就希望喺隊頭嘅人咧就可以往平山去，等後面嗰啲人可以上翻嚟咁樣咯。咁但係過咗冇幾耐咧，就上面天橋就有啲警察就開始舉藍旗，話我哋有啲法集結咁樣啦。系啊，但系当时个队尾都系未行到嚟队，即系个游行终点咁样嘅。 系，咁亦都有啲报道讲话，其实咧就有警员同你哋联络过咧，系确认咧嗰一刻咧系你哋都同意嗰个游行结束，有冇啲咁嘅事？ 我就冇同个我有同个警务人员去打电话，但系因为佢就封咗啲路，咁我就问佢点解封咗啲路，佢话见到石湖墟即系个游行路线入面已经冇人啦，咁所以佢就开始解封翻，俾啲车行咁样咯。咁我就同佢讲翻入面仲有人行紧噶喎，咁样。咁但系佢就要求我唔好行翻入去石湖墟入面咯，即系叫我喺个终点嗰度等咁样咯。 咁即系嗰一刻，其实你哋同唔同意嗰个游行系结束咗？ 我哋從來都冇宣布過遊行結束，我都冇講過其實。但係如果我哋隊頭 keep 住企喺嗰度嘅話，隊尾係唔會行到上嚟噶嘛。所以我哋需要呼籲隊頭啲人係和平散去咯。 OK， 咁即係話之後警方認為你哋嘅遊行完咗，係咪一個誤會呢？ 我覺得是啦，因為他在2點50分那時我看回他就說我們的遊行已經結束了，但其實我們的遊行是絕對未結束的、 okay. 因為我們的隊尾來到、個遊行終點的時候講緊已經是3點半左右的了，絕對沒可能 個遊行在2點半開始在2點50分就結束到的嘛。 嗯，林子晴，不好意思， 我 問一句，但當警方認為、你們的遊行已經完結了，在 Facebook 上有出一些貼文以至到在現場是舉藍旗廣播等等，你哋有冇提出反對 啊？有噶，系啊，呢一样嘢我哋都强烈谴责警方啦。第一就系、是、我唔知点解佢可以认为我哋个游行已经结束咗啦，明明见到仲有好多人行紧过嚟终点嘅，咁佢就可以就咁举蓝旗啦。咁呢一样我十分理解唔到嘅。第二就系、是、其实一开始我哋同警方讲好咗，因为我哋都开咗三次会先攞到呢个不反对通知书，咁但系警方。向我哋承諾過嘢，佢係完全冇做到嘅咯。咁就導致到無論我哋嗰日嘅安排有幾好啦，我哋啲抖擦有幾多啦，我哋啲抖擦做得幾好啦，最後都係發生咗呢啲即係我哋叫濫暴嘅事件啦。因為其實琴日有42個居民拘捕咗嘅，咁佢哋其實唔係喺遊行路線嗰度拘捕咗嘅，佢哋係喺上水中心一帶啦。咁但係點解啲居民會聚集喺嗰度？係因為警察在游行未开始呢就已经封了天桥啦，又封了路啦，咁他们走的时候呢有人上了天桥呢又要给他们手袋啦手伸啦，咁样导致到居民不敢离开，所以才聚集了在上水中心一带，咁突然间他就三边咁样冲晒埋嚟，跟住就拉了人啦咁样。 是林子晴，作为那个不反对通知书的申请人呢，当你见到警务人员是举蓝旗的时间，你应该是有一位警务人员是跟你做联络的嘛，你有没有通知他或者联络他说你即反对他的行为和你的游行是未完结的呢？ 有啊有啊，跟着他就说他不会再举蓝旗的了，我通知了他们的了这样。 是咁，跟住之后佢哋嘅行动的话嘅，你会唔会再有冇再同呢位警务人员系做即系协调，就系话喂，咦，你要开放翻你本身嗰啲道路，系俾佢你哋啲游行人士系继续做你嘅个游行活动咧？ 佢同我解释就系话，佢哋有个警方有啲人手就系一路睇住个龙尾喺边度，咁就慢慢跟住佢哋跟住个龙尾行，咁就开始解封翻啲道路咁样。咁呢个我明白嘅。咁但係你至於後面嗰啲安排，即係佢對到太混亂啦，突然間有好多好多警力，我係未見我上水有咁多警力喺度嘅，咁就突然間衝曬過去上水中心嗰邊，跟住就拉人啦。咁呢度開始我就冇再同警方有聯絡啦。 系，咁你会唔会喺后续的话嘅会再同警方开多一次会，倾翻呢一次？因为其实你哋唔系净系话我做一次游行就完结，同埋我谂呢啲社会活动嘅系未完噶。咁你会唔会再去揾翻佢哋去讲，去即系佢起码都话澄清翻今次个误会喺边度？日后警方即系就算做呢、這、一个即系呢啲咁嘅游行集会，去到终点嘅时间，因为嗱，大家都明白，去到终点位嘅时间咧，一定系如果所有游行人士都聚喺嗰点咧，一定系会满社会，会堵到路嘅。咁呢啲系。唔理想嘅做法，但系当去到呢啲情况的话嘅，你点样疏散嗰啲人，或者同警方点样日后再协调嘅，会唔会再做翻啲功夫或者约见佢哋？ 第一定会嘅，因为琴日我已经即系都同佢哋倾过噶啦，咁佢就同我哋讲话呢个我哋容后再讲啦，即系我话点解一开今日个安排同一开始我哋讲嘅完全唔一样，咁佢就话其实去到前线嗰时佢都控制唔到佢哋个安排系点样，佢咁样同我解释嘅，咁所以我就。我都真係十分不理解啦，但係我哋之後都要揾翻去追究翻呢件事㗎。咁我哋真係強烈譴責琴日佢咁樣去濫暴咯，因為其實無論嗰個遊行幾點結束都好，同警方嘅濫暴係冇關係㗎嘛。 嗯，好，我又或者又同你倾下呢一部分啦，因为其实头先你都讲到啦，可能有人聚集咧，都系事前又系有一啲嘅截查啦，咁但系咧，其实警方亦都喺 Facebook 里面讲到话，系因为咧有啲嘅示威者喺上水中心附近去设置一啲嘅遮阵啦，同埋包围啲途人啦，咁新闻片亦都影到系，譬如有啲人系指骂一啲拖住夹嘅一啲游客啦等等，咁所以咧先至咧就采取一啲嘅武力嘅行动嘅。你自己觀察到係咪有呢啲設置遮陣啊，或包圍途人嘅行動咧？ 遮陣我就冇睇到嘅，咁就有幾位 內地口音嘅，即係講廣東講普通話嘅人啦，咁就喺度影嗰啲參與遊行嗰啲示威者嘅大頭相嘅。咁其實呢一樣嘢對於示威者嚟講，其實係好敏感嘅，咁就叫佢唔好影咁樣。咁當中嗰下我見到係有啲口角嘅，咁但係就冇肢體衝突嘅。 嗯， 係啦。 另一方面， 我哋都見到警方係有護送到嗰啲講普通話嘅人士離開嘅。 係。 是 另一方面都看回其實今次出現一些衝突的上水中心和新都廣場呢，是不是你們遊行路線拿到不反對通知書的範圍呢？ 不是，那裡是在我們的終點是在上水火車站 D 出口，即是新運路那邊的。咁完咗之後呢，啲人就往小巴站嗰個方向行咗去上水中心嗰邊，咁就可以往嗰邊離開咁樣嘅。咁但係佢哋去到上水中心上天橋就發現有啲即係截查嘅截查市民嘅警察喺嗰度，係啦，咁就變咗個疏散就冇咁快啦，咁就變咗有啲人聚集咗喺嗰度，因為講緊同埋個參與人數都有成10,000人㗎。 嗯，咁但系对于 一定冇咁快， 但系对于即系呢啲嘅地点系冇喺不反对通知书嘅范围之内，咁而警方又认为即系有一啲嘅破坏安宁嘅情况出现，佢哋截查同埋拘捕咗一啲即系佢哋认为涉嫌非法集结嘅人，你点睇 啊？我第一我唔觉得嗰啲系非法集结啦，因为平时纯粹都系咁多人嘅喺嗰个位置，咁不过嗰啲系水货客嚟嘅啫。咁但系平时警方唔会执法，但系个情况都系一样咁挤迫嘅啫。而且琴日嗰啲市民系好和平嘅，佢哋最多系叫下口号嘅啫。琴日系冇出现过任何破坏嘅行为噶。咁所以对于警方，我当时系喺警方嗰个外围嘅，我系见到佢哋系无端端咁样冲咗入去上水中心嗰边。咁我跟佢后边嘅时候咧，我都俾佢哋喷咗胡椒喷雾，然之后我就唔知入边发生咩事啦。咁我最后我都系俾佢封锁咗喺嗰个封锁线入边嘅一间餐厅嗰度咯，系啊，跟住最后先走到。咁我出翻嚟我就见到佢拉咗大概20多人，系坐晒喺地下咁样咯。 咁你头先话掌握咗即系拘捕咗42人啦，知唔知道佢哋最新情况？ 哦，佢哋我哋琴日喺警署就留到大概半夜3:00多，咁律师当时就差唔多见晒所有嘅被捕者噶啦，咁就大部分都系控告非法集结咁样咯。 嗯 ，OK， 好啊，多谢晒啊林子琼，多谢你。 唔该晒你。 林子琼咧就系寻日嘅上水反水货游行嘅发起人啦，亦都系嚟自于民主党嘅北区区议员。郑成龙头先就讲到两个部分啦，第一部分就系讲紧即系主办嘅游行嘅主办人、申请人，佢唔同意嗰个游行系结束咗，咁但系睇嚟好似警察仍然系认为嗰个游行系结束，咁所以咧就系作出一啲警告，同埋之后嘅一啲开路嘅行动。你又覺得點樣？ 這個很明顯是警方和那個不反對通知書申請人那個溝通上面的問題啦。當然警方即明知道那個不反對通知書是5:00的，而見到那個遊行人士其實是未即那班團那個隊伍是未去曬個終點的，他聲稱那個集會是一個非法集結啦，其實喺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有啲不可理喻嘅。咁呢一方面的話嘅，我相信即係不反對通知書嘅申請人咧，係可以去要求警方進一步澄清呢件事，咁同埋做翻啲跟進嘅工作。咁但係另外一邊要睇翻咧，就係如果有人堵路或者係騷擾到遊客，又或者係影響緊一個即係正常個呢個交通運作嘅，而警方係即係知道邊啲人係去做，而去針對呢啲人去做啲拘捕嘅行動咧，呢個就調翻轉頭係無可厚非嘅。警方係就住呢啲情況咧，我哋見到佢策略上邊咧，而家有啲改動，唔會好似以前嘅咧，就可能就等好多個鐘頭，等大家形成一個陣式，然後先至去做一啲拘捕或者一啲驅散嘅行動。而家個處理方法就係，當一啲人開始聚集嘅時間咧，佢已經係做一啲拘捕嘅方式。呢個方式會唔會一個更加好嘅方式咧？呢個可以討論，咁但係睇落嚟嘅情況咧、就是，就係佢哋希望盡量令到就係消耗會少啲，即係警務人員唔需要長時間企喺度等陣， 即係唔需要等，亦都係對方咧，亦都唔需要話哦去傳好多或者運送好多其他武器去前線同警員做一啲對峙嘅行為。咁呢一個可能會一個即係相對令到警方嗰個人員係少啲損傷嘅做法咯。呢一個而家係新嘅，或者喺我個人嚟講，我覺得會係比較新啲嘅策略。 咁有啲傳媒都分析咧，咁之前嘅元旦遊行咧，咁其實都有啲嘅報道話係警方採取一個新嘅一個大圍捕嘅方法啦，咁就會拘捕比較多嘅人嘅。咁係咪都見到今次嘅上水遊行，警方嘅處理手法係用咗同樣嘅策略？咁但係同時間咧，頭先都聽林子瓊講啦，認為咁樣拘捕咁多人咧，會唔會出現一個濫捕嘅情況咧？會唔會真係拘捕嘅人之中唔係個個都可能涉及一啲嘅違法嘅行為嘅？咁但係就被拘捕咗。咁對一啲嘅市民或者係要表達意見嘅自由嚟講，係咪受到影響 啊？睇落嚟元旦嗰個情況咧，其實拘捕或者圍捕嘅人數咧，係遠遠比即係帶去差館嘅係少嘅，因為佢當即係做咗初步第一輪嘅問話之後咧，有一部分即係咁啱行過啊，又或者喺個當區本身喺度消費啊，或者係即係食飯或者係屋企樓下嘅市民咧，係可以即時離開嘅。咁當然可能係抄低一部分嘅個人資料啦。咁但係去到呢啲情況咧，就係警方做一啲果斷嘅方法，其實個目標係希望就係話雙方人員都少啲嗰個傷害。咁但係咪會做到濫捕咧？嗱，我哋個司法程序係有好多層㗎。咁當然啦，拘捕咗之後嘅你有一個合理辯解，你即係向警方交代咗你喺嗰度嘅情況，或者你甚至係話俾佢知我參與一個係和平嘅示威嘅，佢冇做一啲任何即係攻擊或者堵路或者影響社會安寧嘅行為嘅，其實交代咗亦都可以即係可以好迅速咁離去嘅。咁呢個我覺得係冇辦法之中嘅辦法，咁但係因為社會環境就係咁，個政治問題你始終唔解決嘅，個問題個壓力始終都去咗警方度，咁用唔同嘅方式去處理，應該都係一個即係新啲嘅嘗試。 我哋電話1872311，大家有咩意見咧？歡迎大家打電話嚟一齊傾下。電話旁邊有一位梁女士喺度， 係 梁女士你好， 係我係上水人嚟嘅，但係咧，琴日咧我哋四點鐘都落去買餸咧，係行唔到落去嘅，因為咧四面包叉、三面包叉都好，都係差人多人包叉住，行唔到落去，行翻屋企都行唔到嘅。咁因為嗰班細路咧就係、是。全部咧，佢哋好和平咁行嘅。佢哋有啲人揸住飲品食啦，有啲人咧就傾偈啦。佢哋係冇到，樣樣都冇做到嘢嘅。咁就睇到佢哋咧，一差人咧有啲係唔友善咯。就係、是、但係我哋住喺呢度咧，我哋係睇到好多嘢咯。但係好多水貨咧，就算你哋點講都好，照一樣日日都有好多，係我哋係唔會行到舊墟買嘢嘅。系行唔到过去嘅、 你头先话 住咗几廿年啦，喺呢度。 你头先话警察唔友善， 系 可唔可以讲下佢哋做啲乜嘢？ 细路咯， 佢哋做咗啲乜嘢？你见到？ 意思即系佢哋咧好大声，就叫佢哋走啦，点点点啦。佢哋好和平嘅，慢慢行，佢哋要慢慢行。一班细路咧，系有啲咧揸住饮品食嘢啦，有啲咧就喺度倾偈，唔系聚埋一齐嘅，有啲喺花槽嗰度倾下偈，唔系好乜嘢，好和平嘅。 咁你行过亦都有冇同警察有交流或者係需要冲去穿过佢哋嘅。 但係佢哋呢係我哋睇到呢係好唔友善囉。 好啊。多謝曬阿梁女士嘅電話嚇，咁就亦都講到話佢係一位上水嘅居民啦，講到尋日嘅一啲情況。大家好啦，聽完咁多之後，大家又點樣睇咧？都歡迎大家打電話嚟1872311一齊傾下。我哋聽一次7:30嘅新聞，翻嚟咧繼續傾呢個上水遊行嘅問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李俊杰报道新闻。医管局公布，公立医院再接收6名到过武汉并且出现发烧、呼吸道感染或者肺炎症状的病人，其中两人分别曾经向私家医生和私家医院求诊，令到累计个案增加到21宗。这6名病人包括3男3女，由2岁至65岁，当中两人在伊利沙伯医院留医，其余分别在联合、拿打素、威尔斯和屯门医院治理。 有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说，按照现时预防及控制疾病条例，当局没有机制强制要求武汉肺炎疑似个案留院，需要正视漏洞。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郭家麒和医学界陈佩贤就武汉出现不明原因肺炎，要求立法会卫生事务委员会和食物安全及环境卫生事务委员会尽快召开会议，促请政府向公众解释面对新型肺炎的跟进工作。陈佩贤说，目前武汉的肺炎原因不明，不知道引发的死亡率和检验情况，亦都不知道要将疑似患病人士隔离几耐，公众忧虑会否出现沙士重临的情况。而当年沙士疫情之后，政府专家委员会和立法会调查委员会都有发表报告，部分建议仍然未落实。警方去信立法会议员毛孟静，表示留意到他指控警队在元旦游行中派出卧底探员破坏商铺，警方强调在元旦当日和第二日已经澄清，认为言论是罔顾事实、误导和不负责任，对之强烈不满。毛孟静说，他在访问当中有用上疑似等的字眼。他又说，元旦日有超过两间的新闻媒体报道事发经过，当中有市民提及有涉嫌进行破坏的人士冲向警方方向，并且声称是自己人。对于警方发给他信当中，他说他作为立法会议员应该同政府联手止暴制乱，毛孟静就批评讲法不当，强调行政立法应该互相制衡。香港邮政在去年十月公布2020年儿童邮票其乐无穷的系列邮票，其中以围棋为主题的邮票将几名身穿黑衫白衫的儿童改成着为咖啡色的衫，被质疑是自我审查。香港邮政总经理郑志伟表示，以往设计师在设计邮票的过程当中，不时会有不同程度的更改，当时选择更换颜色是希望用更加缤纷亮丽的颜色配合整体颜色和鲜艳的主题，带出儿童活泼的一面，没有特别的考量。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明早有一两阵微雨，最低气温大20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最高气温大25度，明日稍后能见度较低，吹轻微至到和缓的偏东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早上稍凉。而家气温21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清场道去观塘方向近青山公路葵涌段的意外，仲系处理紧。而家葵涌道去观塘方向的龙尾就排到去葵涌医院对开，至于青葵公路的龙尾就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在康庄道桥面，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就在多实街，龙翔道西行上狮隧的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是车多挤塞，龙尾德宝花园。呈祥道去荃湾方向近住蝴蝶谷是比较繁忙一些。窝打老道返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都是多车啦，龙尾就去到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沥源村仍然都是稍为多车，龙尾是城门隧道公路接近美林村。至于较早时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意外清了场的了，不过车龙就消散紧，所以现在长青桥去屯门方向仍然都是多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丽景。长青隧道去屯门方向的间封措施还是继续紧的。 最后环保署提提你，司机在一个钟头之内空转引擎超过三分钟，可被罚款320元，记得要停车熄匙了。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医疗资讯电视节目《医生与你》，关注观众健康，推广医学常识。 最新一辑除了继续解开奇难杂症之谜，我们精明一点还会一起合作，一连十三集为大家解答疑难。 逢星期三下午一点，港台电视31和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医生与你 精明一点。 暴力真的可以解决问题， 晚上可以见到有商铺被焚烧破坏， 暴力真的可以将我们变得更好。 停手啊，不要打。 想深一层，暴力除了带来仇恨和破坏，我们还得到些什么？停止暴力，回归理性，为了下一代一起重建香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陆宇光，评论员郑成龙。 关于寻日上水游行的一啲情况咧，咁都仲有一个嘅小观察咧可以讲啊，咁就系咧有一名咧就系疑似卧底嘅警员咧，就俾一啲嘅防暴装备嘅警员咧，就用胡椒喷剂咧就多次喷到块面，咁直至嗰位嘅即系乔装嘅怀疑系乔装嘅警员啦，出示委任证咧，咁防暴警察咧先至停手啊，咁见到嗰个卧底警员咧都非常之痛苦咧，要由其他嘅便衣警员咧就搀扶离开啊，咁。其實啲人就開始問啦，咁其實係咪話用嗰個胡椒噴劑嗰個程度已經去到即係連警員啊，即係喬裝警員都會中招嘅地步咧？有啲人咁問。 首先嗰個一定唔係卧底啦，一定係喬裝警員啦，因為卧底有另外一個即係規例去規管嗰啲卧底啲探員啦。咁但係當佢喬裝嘅時間，你話佢混入個示威者，其實真係講真，30000個警察，就算出去即係打防暴嘅兩個 tier 都話都係六七千人啫，未必認得曬自己啲同事嘅。咁佢喺參與嘅過程裏面，佢扮得叻，扮得似，咁所以混到入去人群裏面，而俾同事即係噴到嘅，其實呢個一啲都唔出奇嘅事件。咁我覺得即係作為警務人員嘅，其實佢應該係使用胡椒噴霧嗰時應該克制啦。咁但係喬裝嘅人員一定係做咗啲動作，先至會惹起佢同事嘅。即係注意先至會噴佢噶，咁所以即係話嘅就係喬裝嘅人一定係扮得好似，或者係真係有啲叫囂啊，有啲係即係帶領嗰個風啊，咁所以先會令到自己啲同事會攻擊佢咯。 Okay. 好，我哋電話1872311，聽聽聽眾電話先。有林先生喺度，林生， 喂，你好，你好，主持人，你好，你好，我琴日喺現場嘅， 係。 咁啊，應該係由我講定係你問我先至講。 你講下你自己觀察嚇。 我嗰個觀察，未嗰個觀察之前咧，我想講下咧，係由六月開始到而家咧，其實每一次嘅遊行活動，叫做有不反對通知書嘅，我都有出席。咁就係我就想講一琴日啦，我大約就係兩點半鐘開始，我兩點鐘就到現場，跟住行啦。行完之後，我就翻去上水中心嘅附近位置，我竟然覺得咧係好唔尋常，根本係冇路走嘅。喺嗰個時候，大約我停留咗喺麥當勞嘅附近，係我發現唔到有路走嘅。天橋喺中國銀行上面嘅天橋有防暴警察，去總之係天橋嘅防暴警察喺呢個上水中心嗰邊，就算你兜過去上天橋，都有防暴，你冇路走嘅。跟住我就坐喺度一陣間，跟住我就見到喺東莞學校衝咗一部一好多，我唔知數量，總之好多睇唔到個數量。跟住由天橋衝落嚟，咁就拉人啦。跟住我就想走，係冇辦法走嘅。 跟住我見到立法議員咩庭嗰個林卓廷 嚇， 林卓廷同喺守喺天橋嗰條電動樓梯嘅防暴警員爭議，我可以用叫爭議。你話要街坊走，你話要人走，你就封曬啲路就走唔到。好啦，第二個問題就係話之後出現一個我唔知咩級別嘅防暴裝束嘅，話叫我哋直頭 cross the street， 即係穿嗰條路走，亦都走唔到。跟住去條路嗰度有另外一個防暴，就叫阿林卓廷帶住我大約係十個八個街坊，再行翻出去粉嶺方向，再兜過去另外一條天橋上邊行翻上去嗰陣先至要離開。就咁，呢個就我實際嘅情況。我琴日見到係冇路走嘅，警方所講嘅嘢完全同事實不符嘅。佢、我覺得你都唔俾路人走，跟住拉人，咁係啲乜嘢嘅部署方法？ Okay， 好啊，多謝。 我唔明白。 嗯，多謝林先生嘅電話先啦。咁關於有啲聽眾頭先，或者頭先林之瓊都講到話，即係警方唔俾啲遊行人士散去，係咪啲咁嘅情況？你覺得係咪理想？ 我覺得喺個協調方面嘅應該係出現咗啲問題，因為其實無論係有幾即係個主辦單位，即係申請不反對通知嘅人士的話，一定會有一條路徑係話俾啲警員知，就話警方知就話，哦，我啲人喺邊度散去嘅，同埋警方亦都知道嗰個係一個即係佢哋嘅出路嚟嘅。如果喺嗰度已經做咗個即係布袋式，系已经系包抄咗嘅，咁系绝对影响紧疏散，咁呢个就会有问题出现咯。 我哋听到位听众啊，有罗先生喺度，罗生 系你好， 你好， 我系香港人权监察总干事罗旭启啊， 哦系啊，罗旭启你好 吓。我其实听到陈雄先生嗰啲讲法，就好似啲人聚喺度就可以去拉佢啊，啲警察就可以发坏手，唔好等佢哋慢慢拖啊。咁呢啲其實講法係非常之危險嘅事咯，對人權啊同埋法律咧係非常之即係無知同埋即係不當嘅做法。我哋睇翻咧就係所有啲所謂即係未經批准嘅集結啊，就一定係同表達有關嘅行為。喺公安條例咧裡面咧係呢啲係為一啲公眾事務啊嗰啲目的而聚集啊嗰啲啊咁樣先係嘅。就如果因為佢行路去唔到嘅地方塞咗喺度或者喺附近唞啊、傾下偈啊嗰啲咧，就都唔係啲所謂非法集結嚟嘅，都唔應該咧係即係隨便咁用非法集結嚟由去拘捕。咁另外就係喺國際嘅人權嗰、那個法律裏面，亦都喺終審庭我哋一個案例裏面咧，就是、警方咧係有責任去協助示威遊行去進行嘅。其中一個就係哀路啊，保護佢哋安全啊咁樣。如果警方整到咧一條路係行走係唔安全嘅，喺嗰度咧係唔暢順嘅，或者甚至可能隨時會被捕嘅，咁呢啲係啱啱相反嘅嘢嚟嘅，所以即係呢啲係警方自己造成嗰啲嘅人流嘅積聚咧。如果係倒過嚟就話佢非法集會咧，非法集結咧，然後去拉佢咧，係非常之唔妥當 嘅 咯。 嗯，阿羅 Sir 嗱，個情況係咁樣嘅，因為我喺節目開始嗰陣時都講到啦，就係警方係有責任協助呢個嘅遊行示威活動嘅進行嘅，呢、這個我相信係冇爭拗。但係遇到一個問題就係、是，當有堵路、有散陣同埋有遊客被騷擾嘅時間咧，喺當區裏邊或者嗰個附近地方咧，如果係繼續俾人去集結咧，會造成唔同嘅影響。嗱，當然我不代表警方嘅做法。 你要搞清一樣嘢，嗰啲散陣係幾時開始嘅？如果你留意翻呢件事件嘅發生咧，佢哋喺開頭佢就係乜嘢都冇嘢，冇呢啲嘢嘅，係拉人啦之後啊，嗰啲先會發生，先會發生嘅啫。當佢採取大規模行動去處理嘅時候，先至造成咁嘅衝突嘅啫。即係如果係呢啲咁嘅情況之下咧，你就倒果為因咯。 嗯，這個又要睇翻個情況係點啦，因為其實有唔同嘅即係傳媒報道咧，我哋都見到唔同嘅信息。咁呢個我相信就係要睇翻，即係當然啦，就係我覺得即係有一個宗旨，大家都應該唔否定嘅，就係警方係必須要咧，同埋不反對通知書嗰個申請人咧要溝通好，無論係即係開始同埋散去嗰陣時咧，成個流程係點樣。咁同埋中間， 所以其實從人權嗰度嚟講，你應該咧係。去搞清楚究竟警方有咩 justification， 而唔係調翻轉頭咧，就即係好似警隊嗰啲4:00嘅記者會咁， 即係從喺佢嘅角度去諗辯護啊。我覺得你一定要諗清楚點樣去保護啲人嘅權益，同埋警方喺呢啲執法嘅時候，如果係好明顯係同常理有撥嘅，你就唔好再同佢解釋啦。譬如舉個例，你行咗廿分鐘，你就話啊有啲誤會，點樣誤會啫？誤會極啊！如果傾過，同埋就算同呢個組織者傾過啊，有啲誤會啊，你見到後面啲人都繼續行緊。根本嗰個就係未完結，唔會因為組織者話啊，我覺得完啦，後面嗰啲人因為呢個活動嚟咗喺度行緊嘅時候，跟足個不反對通知書嘅做法，咁你就可以話佢完結噶嘛。所以你冇理由去接受佢啊，或者甚至係相信嗰個係誤會咯。 呢、这個同 意有誤會都唔會話嗰個完結。 呢、这個同意嘅，所以誒，即係仲喺開始嗰陣時候，我哋個講法都係咁樣。 小心啲講呢啲嘢啦。 冇錯冇錯，咁但係遇到個問題的話咧，都要即係澄清。我諗，無論係警方又好，或者示威者又好，喺執法上邊或者係即係追求佢哋嗰個意見表達嗰陣時咧，都係要有一個平衡。即係平衡係緊要嘅，即係唔可以因為自己有一個即係高嘅即係要求，或者一個道德要求的話嘅，或者係自由要求的話嘅，嚟即係而罔顧其他遊客或者其他市民嗰、那個即係生活方式咯。呢、這個要小心嘅呢、這個。 唔係你話佢哋犯法呢個另一件事啦。如果都係咁樣，但係個關鍵就係話，即係你睇呢啲咁嘅事件裡面咧，嗰、那個情況就係調翻轉頭嘅，你係應該問警方啊，點解採一個拘捕行動？啊！你要睇到嗰啲啊，即係所謂啊，懷疑係有足夠嘅理由啊，係而且係懷疑到嗰個罪行嘅所有各個層面上面嘅嘢，譬如有十個元素，嗰十個元素都覺得係懷疑嘅先至得噶嘛。呢啲就係根本係即係法律裡面最基本嘅要求，所以我哋唔會隨便咧就話啊，佢又可以點啊，太早進入呢啲咁嘅結論咧。啊，同埋我哋喺鏡頭上見到嘅嘢咧，係的確係好有問題咯。 好多謝曬羅旭啟啊，打上嚟嚇。咁我諗都其實都提出一啲關注咧。咁就係會唔會話都呢啲嘅情況會係即係阻礙到即係示威者去到表達意見嘅一啲嘅自由。咁以至到真係出現咗一啲破壞即係社會安寧嘅行為嘅時候，涉嫌違法嘅行為嘅時候，究竟點樣處理嚇？警方點樣處理先至係咧可以叫做處理到件事之餘咧，又確保到其他人即係表達嘅自由咧，呢个先系大家即系头先即系最应该讨论嘅嘢吓。 冇错，因为要分翻开两件事嘅，一个就系游行嗰边，另外一边方向咧就系话一啲即系犯法事件或者堵路啊呢啲。其实某个程度上讲，如果警方系可以迅速处理咗啲堵路或者一啲影响游客嘅情况咧，其实系有助呢一个游行咧系顺利继续嘅。咁呢个系即系唔同嘅情况。咁我谂我哋两边都要做啲平衡嘅工作啦。 好，咁我哋休息一阵先，转头咧会翻嚟讲一讲咧，就系嚟紧个星期五咧，政务司司长张建中咧就将会咧就系作一个嘅简介会，为新任嘅区议员咧就讲解一啲政府嘅运作。咁但系就见到咧，因为而家区议会选举之后咧，都好多嘅民主派咧咁就系当选啦。咁所以咧就好多人咧都系杯葛咗嚟紧星期五嗰个会面。我哋电话1872311，转头再同大家倾下。 古今风云人物，盛虹金地。 初去到伦敦嘅金地都好追求一种英国绅士嘅派头，做翻啲靓西装啊，并且希望打入当时英国上流社会嗰种生活习俗。例如佢用咗3磅嘅学费，好贵嗰时 贵啊， 学习呢个跳交际舞。第二就系学拉小提琴。 古今风云人物，盛虹金地。主持罗永生、曾卓贤，星期六晚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开明通达，讨论政策。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 呢段日子，我经常听到“上医医国”嘅口号，但系我更加认为应该系“上医医人”。社会越系弯曲拨谋，医护人员越加需要坚持同埋发挥最高嘅专业精神。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妙语连珠。 CIBS 感化是感的。 如果一个控罪成立了，会是拿报告的，看一下他需要是接受什么的刑罚，其中一样就是感化报告。 戏曲入面玩伴奏，份剧本啊曲本真的没什么多粒音，写个歌名就要懂弹的了。 一锤锣鼓制作的戏曲轻音乐，除了介绍下戏曲音乐的特色，还会带给大家一场小型的电台音乐会的。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时间嚟到晚上嘅7:50，继续有陆宇光同埋今晚嘅评论员郑成龙喺度。嗱，头先都讲到啦，咁啊，政务司司长同埋一啲嘅局长咧，都希望咧就系嚟紧星期五就邀请一啲嘅新任区议员咧做一啲嘅简介会。咁但系都见到咧，陆续有区议会嘅区议员咧就表明咧会拒绝出席啦吓。咁已经咧就系最少有8个区嘅全体民主派区议员，同埋咧就4个政党咧就系表明咧就系拒绝出席噶啦。咁涉及嘅议席咧系超过250个添噶啦。阿郑成龙，不如都讲两句先啦。即系你觉得，即系嚟紧一届新嘅区议会系民主派主导啦，同政府嘅关系会点样咧？ 其实讲翻呢一个即系简介会啊，实质上咧就系话解释下区议会个运作系点啊，一个区议员嘅职能系点啊。咁其实就唔系一个沟通嘅会议嚟嘅。咁所以即系我会觉得就系、是。新任嘅區議員的話嘅想清知清楚佢自己即係嚟緊嗰幾年的話點樣服務市民啊，其實應該就出席嘅，咁但係應該就唔帶住一個期望溝通咁嘅方式咧去出席呢個會議。咁但係當然啦，如果要政治即係政治表態咁樣話，我冇得發言，咁我就拒絕呢啲會議嘅。咁對於未來嘅溝通咧，其實係對即係好大影響。不過又要咁睇，每次新一屆嘅區議會之後咧，都會有官員去到個議會裏邊咧，即係简介佢个部门啊，又或者成个政府管治团队啊，个工作系点样嘅？咁呢啲都会即系同而家民主派嘅议员都讲法一样咧，就系话不如你落嚟我哋区议会去讲下嘢啦。咁呢啲情况系即系将都系会发生嘅。我咁期望就系政府啲官员都会咁样做咯吓。 不如都问一问呢位嘅区议员啊，点样睇啊？我哋嘅电话1872311，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电话旁边有西贡区议会主席，嚟自新民主同盟嘅钟锦麟。钟锦麟你好。 系你好，陆月光你好，郑成龙你好， 你好， 你自己会唔会出席嚟紧星期五嗰个简介会啊？ 我自己就唔会出席啦。我所属嘅新民主同盟同埋西贡区议会嘅民主派议员咧，都唔会出席呢一个嘅简介会嘅。 可唔可以讲下点解呢？ 最主要两个原因啦。第一就即系我哋对政府嘅一个安排啦，就系、是、竟然就系、是、落选嘅区议员可以见到特首，但系咧当选嘅只系见司长呢个安排咧，都有不满啦。另一个原因咧就系、是、我哋过往嘅经验咧，就系即系官员上届咧就好努力去落区去好似跑数咁样，但系咧深入去讨论嘅机会咧就唔多嘅。我哋都希望咧借呢个机会咧系要求政府咧去检视翻。究竟怎樣跟新一屆區議會去溝通？新一屆區議會很多新的區議員去選了進去，我見到的特色其實就是大家都很希望是實務上面的工作是可以談得到的，就不是一些禮節性上面的一些見面這樣。 咁其实头即系简介会都有其中嘅功用啦，包括即系介绍下区议会嘅运作啦，地区同政府部门嘅关系啦，同埋咧就系同即系政府官员有一个首次嘅会面啦等等。你真系觉得呢个会面冇价值咩？ 其實喺過往一段時間咧，相信民政專員都已經去安排同唔同嘅區議會區議員去見面啦。咁各自已經安排咗噶啦。咁就咁我又睇唔到點解需要由司長去安排多一次嘅咁嘅見面會啦。咁不如就係話翻俾大家聽，究竟係個溝通係點樣開始？尤其是今次我哋係喺一個反送中運動底下去產生嘅一屆區議會啦。咁其實見到市民對於政府官員好似對市民訴求係充耳不聞咧，都已經係非常之多嘅不滿啦。咁我哋即係亦都覺得冇需要咧去同政府去做一次咁樣嘅表面上會面，但係見完之後原來政府都係冇回應訴求嘅咧。咁我哋覺得呢個溝通模式其實係唔適合嘅。 頭先鄭成龍都提到啦，咁擔唔擔心呢個嘅政治嘅姿態咧，會擔心日後同政府嘅溝通會更加困難？ 我諗我新一屆區議會咧，大家都有唔同嘅訴求，或者唔同嘅區議會都有集中嘅議題係想去關注嘅。咁我諗陸續醖釀成熟嘅話咧，都唔會話完全去拒絕同唔同嘅官員去溝通。但係今屆嘅區議會，正如我頭先所講啦，咁大家都係希望就住一啲嘅社區關注嘅問題，好實務咁樣去討論，就唔係一啲純粹禮節性上面嘅拜訪啦。咁我諗依家暫時未係一個好適合嘅時間咧去。 咁樣去同官員去接觸咯。 係，咁但係阿鍾欣麟啊，你會唔會即係作為區議會主席啊，你會唔會就係未來就住未來一年裏邊嘅，或者你見到個社區問題的話嘅，會諗住會唔會有個時間表約見唔同嘅官員過嚟呢邊傾，或者我聽到有啲區議會主席或者區議會嘅議員。佢哋會講到就係話，對於警察嗰、那個執法情況啊，咁佢哋都係想要求警務處長或者保安局局長咧，去到佢哋自己個區議會係做一啲即係簡報啊，或者一啲解釋嘅。你會唔會有啲咁嘅計劃？ 我哋都希望係就住警方嘅執法嘅問題咧，都係有佢哋嘅嚟到去解釋啦。咁所以就係正正我頭先所講啦，有個好特定嘅題目，我哋即係大家都想關注嘅，可能事前大家都有充足嘅溝通，咁把握時間咁樣去即係大家去交流啦，就唔係即係純粹話好似我為咗跑數而落嚟咁樣。 到调翻转咧，即系其实你哋，我谂你哋区议会都系想即系采取一份个主动权，即系就住一啲你哋关注嘅议题咧，去到邀请政府官员去到沟通啦。咁但系调翻转啦，政府官员又系咪真系会落嚟区议会同你哋见面咧？咁点样邀请，点样去沟通，先至可以令到呢个嘅官员落嚟区议会呢件事可以成事咧？ 我諗嗱，嚟緊都應該如果真係好似特首同埋政務司司長都想同新一屆區議會去合作嘅話咧，咁大家都需要摸索翻嗰個溝通嘅模式嘅咁樣。咁我諗尤其是可能我哋就住一啲議題務實嘅議題，即係希望同當局去交流嘅話咧，咁如果我哋好清楚咁講到係希望交流咩議題，咁我諗咁樣去溝通係大家會比較有效率。同埋即係深入討論到咯。 即係我哋見到咧，立法會即係如果特首落去講嘢咧，個情況都係相對混亂啊，或者去啲即係對話根本就冇辦法行得到。你會唔會即係作為區議會主席，有冇啲咩方法係即係確保官員落到嚟嘅佢即係有一個好舒服同埋一個好即係好自由、好暢順嘅方法，係俾佢可以解釋得到佢嘅政策同埋同你哋溝通？因為而家見到有啲區議會開會，直情係旁邊有啲觀眾啊喺度叫囂啊，或者係即係啲反對嘅聲音。或者啲抗議啊，咁你點樣可以做到令到官員真係可以即係表達到佢哋個講法？ 我諗係依家民主派即係喺十七區都係佔大多數啦。咁我諗係民主派嘅陣營入邊去內部去準備好呢個議題上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亦都官員好多時候我哋表達咗一啲議題，表達咗一啲睇法之後咧，佢當你好似乜都唔識咁樣咧，好似對公眾咁由頭解釋一次個政策，咁個交流過往就咁樣已經完咗啦。咁冇即係政府講到我哋一啲意見點解唔得嘅時候，我哋有冇一個反駁嘅機會？或者即係揾一個另外出路嘅機會咧，咁我諗係事前區議會同埋即係當局嘅溝通係好重要。我哋唔係一般嘅市民，即係我諗選得做區議員都有去理解政策嘅一個能力。咁點樣去大家由邊一個嘅高度開始去討論翻起政策咧？咁從而去改變個政策咧？咁我諗呢一個即係無論區議會又好當局都好啦，佢預先準備呢一個嘅溝通咧，我諗都非常之重要嘅。 頭先都有問到，即係話，譬如話有啲嘅區議員在席嘅區議員，對於官員落區，可能有一個好大嘅反應嘅時候，咁其實你作為區議會主席，會唔會話即係都要適當咁去維持一下即係議會嘅秩序咁樣啊？ 我相信都需要去大家去交流嘅秩序咧，但係大前提即係個溝通係雙向嘅，就唔好遊花園咁樣，即係為咗落區而落區啦。畢竟我哋區議員點解咁多問題係要同局長傾，唔係同一般嘅前線嘅嚟出席區議會嘅部門代表去傾咧？就係見到好多時係因為係一個政策問題，前線嘅公務員佢好熱心，但係礙於一個政策問題解決唔到，先至要同局長去傾嘅啫。咁我哋都係想揾一個出路，咁所以我覺得成件事都係雙向嘅，局長都要有誠意，真係了解翻前因為唔同嘅政策喺執行上邊有啲咩困難咧，嚟到。去改變，即係聽翻我哋嘅意見，即係實際去一個實踐嘅經驗係點樣？咁我諗咁樣就會有誠意嘅話咧，咁相向嘅溝通先至會係即係有效率啲咯。 OK， 多謝曬鍾錦麟，多謝曬你。 好，拜拜。 鍾錦麟咧就係西貢區議會主席嚟噶，鄭崇龍點睇啊？ 我都好關注啊，民政事務專員佢即係佢會點樣對民政事務專員？希望佢哋即係可以好好咁合作啦。 好，今日節目時間嚟到呢度啦，拜拜。